之后一个月就到访当地，出席扩阔巴拿马运河工程的完工典礼。英国首相文翠珊就大选失利向保守党国会议员致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文翠珊承认提前大选触发今次的乱局，他会引领大家离开这个困境，党员希望他做几耐首相就会做几耐。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的平均风速是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午10点，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在香港东北偏北约230公里，即是北纬24.2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逐渐减弱。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的风力正逐渐减弱，但部分地区仍然受强风影响，同苗柏相关的雨带亦都为本港带来大雨和狂风，市民请留意相关警告。当本港不再受强风影响，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朝早的8:30至9:30，天文台录得昂坪、横澜岛和青洲的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70、62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3、64和66公里。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吹强风程度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同几阵雷暴，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稍后雨势逐渐缓和，雨势减弱。稍后风势会逐渐缓和，雨势减弱，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正在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11: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59点，是升了50点，成交金额187亿8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3点，是跌了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0点，升了20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药明生物新上市25.8，腾讯控股272.6升2元，长城汽车10.48跌了5.4，中国平安51.9升4毫，金沙中国37.25。啱啱转咗37.15升1元。融创中国15.4是升了1.36，吉利汽车14.82跌2仙，友邦保险55.4跌了2毫，盈富基金26.15冇起跌，万科企业21.8升3.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9.87，瑞士法郎8.044，澳元5.895，加元5.874，新西兰元5.631，欧元8.728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63。日经平均指数报19,900点，跌8点。港金报11,7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5.31美元，卖出1,26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而家三号强风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啦、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咁而家天气恶劣啦，而家周围咧都系挤塞嘅，咁同埋都系有水浸。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大埔仔巴士站啦，有水浸啊，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就挤塞，龙尾井直至中学。咁另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分别有 有两道地方都系有水浸噶。东区走廊去柴湾啊，近住西湾河咧系有水浸，另外维园道咧亦都系有水浸嘅。而家一带就挤塞啦，经过咧大家都小心。另外，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啦，都系有水浸影响。咁而家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啦，来回方向全线都系封闭噶。就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啦，因为受水浸影响，咁而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而家一带都系挤塞。咁另外啦，乘搭电车嘅朋友请留意，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啊，介乎坚尼地城嘅总站同埋山道之间一段嘅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都需要暂停。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介乎坚尼地城总站同埋山道一段嘅来回方向电车服务咧，都需要暂停服务。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系冇塞嘅，最主要咧就系塞去北角同埋跑马地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都系挤塞啊，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恩尖记大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咧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红磡警署啊，因为受水浸影响啊，咁而家挤塞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红磡警署。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走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卧海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交通正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中山纪念公园，大潭道去石澳道啦，跟住大潭水坝咧都系有冧山泥噶。另外，深水湾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黄泥涌峡道一段挤塞，浅水湾道去跑马地啦，近深水湾道一段挤塞，龙尾南山别墅。东区走廊去中环，少少车龙排到去北角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最后提提大家啦，路面湿滑啦，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6.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系蔡敬文啊，做晨光第一线最开心就莫过于每一朝早都准时上堂，同唔同嘅嘉宾咧喺晨光大学里面吸收知识啊，然后翻工都会醒神啲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有冇试过去到外国嘅酒店唔识点样 check in 呢？今晚嘅反斗英语继续会妙趣幽默咁讲解各行各业嘅实用英语会话。 睇下 Sola 组合嘅 Dino 扮演酒店嘅金牌经理，点样处理客人嘅古怪要求？ 不过当遇上 Julio 饰演嘅住客投诉王，仲有李敏饰演嘅神秘客人，佢都好头痕。 今集反斗英语介绍酒店接待客人嘅用语，亦有应对投诉嘅语句。六点钟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佢爸爸叫曾志豪啊。我哋今日咧唔系坐巴士嚟噶，不过我哋司机今日放咗假。 呢位家长，我唔系同你辨识。嗱，呢位小朋友，我想问你啦，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咧？ 哎呀，校长啊，我个仔都系得三岁咋，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 是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仲知道呢，这个是他们的官方内部沟通暗号添啊。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阿仔，你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呢，我听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的风show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show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的节目。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show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湿，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湿湿，早， 哇，湿湿早添啊，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各位风骚嘅听众，唔知道大家而家喺公司度或者屋企度有几湿啊吓？阿祖咧都真系几湿， 好湿啊你， 好湿啊， 人哋湿水揽滑咧，湿水揽早啊， 系啊，好湿啊， 系啊， 慢慢嚟啊，逐个逐个讲啊， 逐个嚟，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去到11点半，沙泥倾泻报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吓现正生效。 仲有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系全部嚟晒啦，真系吓、啊，你做咩湿到咁啊？ 咁其实好正常，我估咧，即系今日喺香港，唔单止净系我啊。即系八九点钟，如果要落楼嘅朋友咧，应该都系咁湿。 唔系，但系你系湿得好局部地区喎，佢本身就系一个香港嚟嘅。佢局部地区性湿嘅， 系啊系啊。 我问佢你要唔要攞件 T 恤啊？个我上半身唔湿，下半身湿咋？ 湿咗 啊！咁有滑嘅真系。 因为我落楼嗰阵时咧，风就唔系好大，即系可能所以都三号风球啦。不过咧雨就真系好大，同埋因为我嗰边咧由琴晚半夜我听到嘅三四点之后咧，个雨系暴雨地冇停过嘅。咁落到楼嘅时候咧，其实你过条马路嘅话咧，啲车已经你行行人路，啲车已经片上嚟。但其实啲司机叔叔已经系减慢速度噶啦，因为实在真系太多积水啊，去唔切啦，所以咧就已经片上嚟，咁你个下半身咪会容易湿咯。 湿晒啊！佢翻到嚟猛咁喺度同人讲话，我底裤借俾佢啊。 系啊，底裤湿啊真系。 佢咧已经早就准备。 系啊，你好叻，我哋准备咗啲乜嘢？ 我带定咗毛巾，同埋带定咗对袜。 你当去沙滩玩 嘅啦，系冇谂过原来对鞋系会咁湿，因为咧你过马路嗰阵时咧，嗰啲坑渠位咧，你一踩落去，其实咧啲水已经即系根本个坑渠咧吞。唔切啲水啊！ 做乜你唔跳啊？吓、啊，我选择跳噶喎。 哇，好远啊，湿到你突然之间、 嗯，你当自己系边个啊？ 系啊， 做乜跳啊？ 咁跳 系咯，但你跳起上嚟原地跳咧，最弊。 跟住跳， 你知唔知你跳落嚟嗰啲水花 仲大啲 嗰啲 几 惨啊？咁、啊、所以咧，真系头先我自己都影咗张相，话原来三分钟都未行到去地铁站，已经湿到不得了， 浸湿。 但我见到咧，其实个个都系咁， 全部都好湿噶。我今朝早咧已经经历咗一次咧，即系叫做凌晨雨时间。竞赛咧，即系祈祷嘅活动啊！即系点解咧？我老婆要翻学啦，咁因为佢而家做代课咧，个好鬼远喎，嗰度咧佢要几点起身？佢五点已经要起身啦， 哇！ 好远啊，佢喺黄竹坑嗰度翻啊，大佬啊， 即系爬三个山喎要。 跟住咧，我琴晚接佢走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我话而家都八号啦。睇个势，听日应该都系八号啦。 哇，你谂多咗啦， 系谂住。 打工仔嘅心态系 谂住，系啦。我话咁应该即系听日你唔使翻学啊，翻学啦。不今晚睇戏咯，咁样。跟住话唔好，睇定啲好咁样。果然，咁啊，当天文台挂爆风球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咦，好似 咁早嘅系咪啊？又早 啦， 就 不停啲资讯都话咧个持久力唔强啦，个风球 系 讲紧。咁然后五点几嘅时候佢醒咗啦，我见佢喺度揿手机，好紧张咁样。不停同嗰啲老师 group 啦， 系 唔知你好得意，你觉得个 group 咧系准个天文台噶？你问啲 group 嗰啲咧，大家啲经验啊，啲分享啊，人去到最后就话都系要翻， 梗系要啦， 系因为已经落咗波。 咩啊？四点几已经落啦嘛？ 唔系，你仲有第二招噶嘛？你可以搏一搏咧，就黑雨啊嗰啲咁嘅嘢咧， 搏唔到噶啦，个力场好强运，真系 啊，所以 弹翻走啊。 五点几嘅时候已经要出嚟啦， 八点九先红雨系咪先？你学生翻上学咯， 已经湿到底裤都湿埋咯，系咪？咁嗰阵时咧先至红雨啊，咦啊！最新嘅交通消息要即刻同大家讲啊吓，因为山泥倾泻，大潭道来回方向近大潭督水塘水坝嘅全线系现已封闭嘅。重复一次，因 因为山泥倾泻，大潭道来回方向近大潭督水塘水坝系全线现已封闭啊！现时上址交通繁忙，驾驶人士咧，请你尽量忍让啦。 我想问啲车点走啊？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前个礼拜咪讲嗰个咧大潭水坝 就咁 啊？唔使惊嘅，因为全线封闭啊，冇得走 唔到啊，走唔甩噶啦已经。琴日大家放工有冇即系点样中伏啊？我哋算放得早啦，即系起码离开公司嘅时候。 我有见证到少少嘅，因为咧大约四点半到啦，我就喺金钟要转一次车去铜锣湾。嗰阵时咧，即系已经讲咗五点半啦，五点半咧就会挂八号噶啦，已经见到比平时呢个时间多咗人，但系一架车就上到，跟住咧因为打风啊嘛，即系即刻要变身一个家庭师奶啦，我即刻要去到即系两个站就落咗去到铜锣湾超市度买啲嘢先咁样，买完啲嘢想喺铜锣湾度上翻架地铁咧， 上唔到啦。 冇啊，等咗两架咯，已经要，只系大约系三个字时间，十五分钟嘅 different， 即系大家已经知道，好多老细都俾大家啊知道啦， 早走， 早啲走啦，咁已经好塞车啦。咁啊，所以即系跟住再见到报翻到屋企睇新闻啦，哇，喺个港铁又跪低少少，真系。 太子站故障啦，观塘线又延滞啦， 系啊， 啱啱正正大家都要即系要 翻。咁邪 嘅，你睇下，翻屋企嘅时候， 系啊，次次都系喺呢啲咧，即系大风大雨，大家追住嚟走嘅时候咧， 佢 就 嚟 故障噶咯， 仲要系去到嗰啲五点半啊， 咪就 系 咯， 五点二十分就即系挂爆波啊嘛， 系 啊，你见到我朋友嗰啲话面书嗰啲相咧，香港站啦，奇景一样啊，因为香港站、中环站去香港站已经系有好远嘅路程， 系啊，但系都塞满人， 真系塞满晒人， 系啊， 跟住九龙塘站又系啦，所以咧，如果我哋嘅听众啊，琴日或者今朝咧，大家有几湿啦， 几湿啦， 湿同湿啦， 摆张相啊，去我哋网上面啊，呻下，大家一齐分享下。 琴日最新咧已经唔系挤相啦，我见到咧有好多人夜晚嘅时候咧，佢系索性咧有 Facebook Live 啊，譬如有啲行家咧，佢要捕风间嗰啲啦，走出去外景啊，佢直情自己整个 Facebook Live 啦， 睇下啲树几五风吹雨打。 有啲咧就五六点咧，即系嗰啲放工时间咧，我见到有几个啲我面书上面嗰啲朋友咧，直情影住佢点样咧，即系行翻屋企咯。即系可能就因为地铁站劲塞爆咧，佢话索性行翻去啦。 但其实又大风大雨又好危险噶。 系啊，但佢冇得拣咧， 因为冇得选择啦。 系啊，佢系谂住用呢个方法咧。咁咧嗱，每一次打风咧，我哋好快就会将个焦点咧怼落天文台嗰度噶嘛。 系， 我见到琴日咧又有人将个矛头怼落去嗰度，但系嗱，即系你如果计翻嗰个数嘅话咧。佢都算做到好盡啦，係嘛？嗱，你回想翻咧，琴日嗰個暴風球消息係幾時即係傳出嚟㗎？ 其實都幾早，我記得應該兩點零鐘已經見到有呢、這、一個兩點鐘到，如果我冇記錯， 唔係最應該差唔多三點，係 嘛？ 佢就咧話俾你聽咧，就係話五點幾咧就會掛八號啦， 係 即係話嗱，你三點佢已經預告五點掛， 係 咁你起碼有兩個鐘頭走賺，唔止添啦。如果你咁樣計嘅話咧， 但係同時尷尬嘅情況，你哋又記唔記得我哋琴日開麥十點開麥嗰陣時都？仲系一号风球啊， 系 去到十点几先至系挂咗三号风球噶嘛，即变咗有啲朋友咧，佢朝头早翻工都冇遇到，原来今晚会挂八号， 但冇办法噶啦，嗱，即系咧呢个亦都系琴日有啲人咧，即系所谓斟酌嘅地方，我话搞错啊，一朝早又唔挂八号，都系一号啫，鬼遇到咩？喂，但系其实佢都系跟风向走噶嘛， 嗰阵时又未到， 佢未到啊嘛，嗱，咁而家问题就系啦，如果佢三点已经通知你五点几会挂八号风球。都夠啦，係嘛？嗱，好多老細咧，如果你醒水嘅，既然都提早兩個鐘通知你，好明顯就唔係叫你做埋啲嘢啦，叫你走啦咁樣。 準備走啦。 係啦，咁應該你就可以俾佢哋走啦。喂，咁佢由三點到五點兩個鐘、走就走一次啦，正路都應該放得切工啦， 係 嘛？ 唔係，但係嗰件事就係、已經講咗咁耐，但係可能交通道面嘅交通就真係有啲問題。 嗱， 好多朋友，大家可以講下用咗幾多時間？譬如我求其而家撈一撈上我自己個面書度，即刻見到。我有個朋友就話：，琴日就用咗兩個幾鐘頭翻屋企，今朝就用咗兩個幾鐘頭翻公司。 嚇，佢住好遠㗎？ 唔係，因為個交通情況其實 全世界一齊走啊嘛， 容易啲。 全世界走啊嘛， 同埋路面實在太濕啦，就算你行路，你都要行慢一倍。 咁即係話預咗兩個鐘頭通知，都係疏散唔到所有上班一族咯。 有人咧，嗱，於是乎琴日咧，嗰啲人斟酌啲咩咧？我覺得唔係太容易咁比較嘅，但佢就話。好似话深圳啊，即系我哋隔离城市咁样咧，点几钟就发出佢哋自己嘅唔知蓝色定一个黄色嘅预警，就话好早已经疏散啲人啦咁样。咁但系嗱，我点解觉得咧，你好难咁直接比较？ 咁你话真系射歪少少啊，射歪少少 咯。 系啊，佢个风势究竟系咪 喺侧边行过，定喺我哋上面头壳顶行过咧？ 系啊，嗱，咁如果你话我哋要同深圳睇齐，一点钟已经同你讲啦，我五点会打暴风球，佢话即系我用五个钟俾你疏散啦。可能嗰阵时冇乜风噶。 哦，其实 一点钟冇乜风，啲人就喎，大佬冇风你咪玩我啊！ 我哋 讲 嗰时都唔系太差噶，都唔系冇大雨系咪？ 系咪先？即系无论点都可能唔够喎。嗱，反而我想知咧，当琴日三点钟宣布放工，唔系即系宣布五点会打风嘅时候咧，系咪所有公司嘅老细咧都第一时间咧解散咧？ 喂，呢个就系话同公司制，我哋政府宣传声大家去讲啦，同公司制定一个咧，即系喺天气恶劣嘅时候嗰个机制。咁如果天文台发咗之后，系咪可以即刻走咧？ 系啊， 你系真系挂八号先走咧？净 系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嘅啫，你觉得啊？佢如果唔系商场里面嘅铺头，唔系商场里面嘅铺头，八号风球佢闩唔闩门？ 嗯， 即系佢由三号变八号嘅时候，佢会唔会闩咗门？ 都应该要噶啦，因为咧啲员工都要准备翻屋企，佢哋都要安全噶嘛。 嗱，原来就真系咧， 有 辣又唔辣噶， 有唔同部门噶。 有啊， 话说我琴日即系放工嗰时就唔系好大意啦，咁啊可以安然咁翻屋企啦。咁跟住咧就晏昼三点零钟咧，我就行超市，喺度，因为佢最后冲刺啦。 冇错，作为一个尽责嘅家庭主妇， 点可以？ 佢要存好啲粮草，保卫佢嘅城堡。 唔关事，屋企粮草因为佢最后都系纠结，最后今天喺楼下嗰间，听日冇啦。 即系攞遮都唔使攞嘅，就去到噶啦。 咁跟住咧就去买嘢啦。哦，点知后来咧就我谂嗰时已经系五点几啦。咁佢已经话系八号风球嘅时候咧，佢已经 block 咗嗰啲叫做家品啦，即系卖衫啊嗰啲咁嘅地方啦。咁跟住话放心，大家超市仍然开嘅咁样咯，系啦。不过就开到指定嘅时间要先收咯。佢都知道大班人要扫货嘅。 系啊，因为我发觉咧系有啲，即系如果你都系作为呢个销售呢个工种嘅打工仔咧，唔同公司唔同待遇。 啊、 我昨日回到家楼下呢，本来仲同我老婆讲嗰时係差唔多六七点啦。咁我话啊，上面冇乜药啦，想喺嗰个屈人子嗰度呢买返两刀咁样。咁我哋仲研究过八号喇喎。三点已经通知你八号，而家你七点先谂住去到楼下买， 会唔会太迟咧？ 会唔会已经收咗咧？跟住我仲谂唔会啩，通常呢啲有啲都唔收噶嘛。 系， 结果去到楼下嗰度咧，屈人子收咗， 系 山拉咗闸啦。 系， 但系隔篱嗰间咧，去日本玩嘅日本城咧，灯火通明，仍然营业。嗱，咁你谂下，我唔知咧，即系如果你作为日本城个员工咧，你会唔会望住隔篱屈人子走人嘅时候咧？ 你八号风球有得走？ 唔系，嗱，我有研究过嘅，你系羡慕佢走啊？定系哎好啊，我唔使走住， 我唔使同人哋， 我唔使同人逼啊，大佬啊，你而家喺嗰度走啊，就系逼到沙甸鱼啊湿晒噶咯。 喂，咁但系你再夜啲走啊，恶劣天气更加顽强噶咯。 咁又你有你嘅道理，唔系嗱，咪都系分开逼噶啫。 仲有再正正八号嘅时候，嗰啲交通啊，地铁都会十分钟、十五分钟一班噶，啲车巴士都会疏落啲噶，咁你咪有一条街喺度等又系。 所以嗱，即系我都唔知究竟你系想即刻走啊，但系就全部堆晒喺度咯。 系，但我又见到一啲真系冇得走，譬如。今朝我真系望住个窗，哇！真系喺度轻叹啊，哇！喺咁大雨点行去港铁站啊？咁样，跟住我就望落啲，原来已经有啲朋友咧开紧工啦，仲系户外嘅工作，就系一啲清洁嘅朋友。 有啦， 因 为 咧我就系啦，喺啲咪树叶就 惊渠塞啊嘛， 就系啦，佢哋已经真系着住雨褛啦，推住架车仔啦，就已经冒住雨工作紧。但系讲紧嗰阵时咧，红雨就啱啱挂啦噶，跟住咧又已经系三号风球噶啦，又雷暴警告各样嘢，佢哋咧都真系。哇， 冇啦， 即系同上次大水浸一样噶嘛，大水浸佢哋一定系出咗好多队嗰啲清洁工友咧，去因为太塞啊啲水渠，如果唔系咧浸晒几多坏车啊！ 我其实琴日沿住一路马路揸车走嘅时候咧，我望住又好塞啊嘛，我望咗啊，老婆。有鱼啊，嗰度应该有鱼噶啦，一条条小溪咁样咧，都涌晒出嚟噶。嗱，所以咧，即系你今日平安翻到嚟嘅，恭喜晒先。 系， 如果你塞紧湿紧嗰啲朋友咧，慢慢忍耐，因为全世界咧都系即系受苦紧噶啦。不如你都可以同我哋讲下，琴日咧，究竟你系咪可以早走嗰批啦？ 或者你今朝翻工有点湿法咧？ 系啊，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望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有朝 地摇天崩，你也会放下谁再扑向我？若是像这往日对视错，怀念错，期待错，防白说错，只想知道当你尚存一息，你也会耗尽元气去吻我。若是共你今天未离错，事后错长地错也去天气，体温也晒落错。像这往日对视错，怀念错，期待错，旁白说错，只想知道当你尚存一息，你也 会耗尽怨气去吻我。郑伊健系天地的错啊！有冇啲朋友喺爆风球之前都系未有得放工？为咩原因呢？老细有冇同你好好交代下呢？我哋欢迎喺面书度睇你嘅留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现在黄思恒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说，香港有人提出不同程度的自决、分离以至到港独主张，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要防微杜渐，不能够掉以轻心，要警惕任何渐进式将香港分离出去的主张。他以台独为例，指台独有前奏和边调，包括一国两府、主权不及台湾论和独台。梁振英强调，香港在主权问题上必须要立场鲜明，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中国对香港有主权以及根据基本法规定的所有权力，任何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自治都是违反基本法。天文台朝早8点45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黄雨警告。天文台说，受热带气旋苗柏南面的西南气流影响，本港广泛地区有大雨，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港岛北部、九龙部分地区和将军澳雨量超过100毫米。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热带气旋苗柏移入内陆，逐渐减弱。天文台话，当苗柏进一步远离，本港的风势和雨势将会逐渐减弱。同台北有邦交的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决定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巴拿马总统巴莱拉表示，十年前已经公开表达希望同北京建交的睇法，相信对国家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两国会签署建交公布。巴拿马是台北当局在中美洲的重要邦交国。巴拿马1910年和当时的满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延续关系。蔡英文总统去年上任之后一个月就到访当地，出席扩阔巴拿马运河工程的竣工典礼。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的平均风速是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在香港东北偏北约230公里，即是北纬24.2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逐渐减弱。 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嘅风力逐渐减弱，但系部分地区仍然受强风影响。同苗柏相关嘅雨带亦都为本港带嚟大雨同埋狂风，市民请留意相关警告。当本港不再受强风影响，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本港今日是吹强风程度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几阵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风势会逐渐缓和，雨势减弱，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11: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95点，升咗87点，成交金额26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系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1点，升31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药明生物新上市27.35，腾讯控股273元，升咗2.4，长城汽车10.72，系跌咗3毫，中国平安51.85，升3.5，金沙中国37.15，升1元，融创中国14.82，升1.14。盈富基金26.15，冇起跌。吉利汽车14.8，跌咗4仙。友邦保险55.55，跌5仙。万科企业21.7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09.99，瑞士法郎0.969，欧元0.756。加元1.328，新西兰元0.7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19,885点，跌22点。港金报11,7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8美元，卖出1,26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而家三号强风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啦，同埋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生效紧噶。咁跟住一啲水浸报告先啦。咁先讲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啦，因为受山泥倾泻影响啊，咁而家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专线小巴16号 M、16号 X 同埋16号 A 咧，都需要暂停服务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大潭道来回方向。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啦，因为有山泥倾泻啊，而家全线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嘅香港岛专线小巴16号 M、16号 X 同埋16号 A 啦，都需要暂停服务嘅。咁另外啦，喺九龙方面，公主道过海啦，近住红磡警署嘅水浸咧已经处理好。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喺爱民村。另外啦，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啦，而家因为受水浸影响，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仲系挤塞。就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啦，因为有水浸影响，咁而家要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仲系挤塞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西湾河咧，都系有水浸，咁而家影响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西湾河呢一段就挤塞。后面啦。都是去柴湾方向的，近住维园道都是水浸啊，咁而家影响到咧系非常之塞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同埋去北角跑马地而家系非常之塞，龙尾已经去到江乐道西近西隧出口啦。重复一次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啦，因为维园道有水浸影响啊，咁而家影响到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咧系非常之塞，咁车龙已经排到去江乐道西近住西隧出口啦。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未塞嘅。去北角跑马地，因为受围园道水浸影响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近西隧出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日港居。香港仔隧道北行出快慢线都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澳海城。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深水湾道去跑马地方向近黄泥涌峡道咧一段挤塞，而浅水湾道去跑马地咧近住深水湾道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南山别墅。最后提提咧，搭电车嘅朋友啦，较早前受到呢个交通意外影响，咁介乎坚尼地城总站至到山道一段咧，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已经系恢复正常噶啦。咁而家天气咧仍然好恶劣啊！最后提提大家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拒绝毒品瘾友，先系真正强者。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由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集合年轻力量，向毒品说不。 6月24日，麦花臣室内场馆 展现强者本色。 要有效预防禽流感，我哋要避免捉摸禽鸟同埋佢哋嘅粪便。购买活家禽嘅时候，记得唔好捉摸佢哋。如果接触到禽鸟，就要马上洗手。所有家禽类食物必须彻底煮熟先好进食。无论你身处香港抑或海外，都要注意个人卫生，预防禽流感。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唉，都要同呢位新手嘅爸爸家长讲声，喺咁恶劣嘅天气之下，其实你唔使打开收音机，唔使打开电视机，都应该知道你阿小 B 咁细个系唔使翻学住嘅，因为佢哋嘅保护机制都几好嘅。系啦，幼稚园嗰啲小朋友咧吓，系黄雨啦、三号风球啦，系唔使翻学噶啦。咁所以咧，今朝你屋企人问阿 B 使唔使翻学？系第一时间眯眼望都唔使望，话俾你听唔使啊。系喺屋企系最安全嘅，知唔知道啊？我哋有请。仲要适应啊，学校一啲规条啊，联同呢个天气预报啊，使唔使翻学嘅嗰啲所有嘢咧，你都要认识多啲啊，知唔知啊？曾志豪， 我首先会多谢呢一位嘅拍档对我嘅关心啦，但我觉得佢完全系谅解唔到我嗰种啊求学认真学习态度，你应该赞赏啊嘛，我想起。一啲山区嘅儿童，无论经恶劣嘅环境嘅，正所谓落雪也不怕，落雨也不怕，佢哋拖咩啊？ 闩自己咪啊？ 唔系，但系实情系因为当我今朝早起身嘅时候，我外母问我使唔使翻学咧，我都睇唔到个天气情况，我就知道冇八号风球，即系我净系知道有八号同冇八号咧。咁我谂住冇八号咪要翻咯。好咗出到门口，就听到我哋香港电台嘅最新天气消息，我先知道阿仔你可以继续瞓觉啦，唔使翻啊。系天气嘅嘢，好快就由阴就变翻晴，由落雨又变翻呢一个暴雨骄阳，系啦嗱，暴雨骄阳，暴雨骄阳，暴雨之后就会有骄阳，到时你又可以出海畅泳啦吓。 讲到游水啦，唔知道大家有冇曾经都鍾意比拼一下呢，就係话哎你睇下我可以游出海滩㗎，哎我仲劲呀，我可以游到去浮台嗰度啊，且有几叻啫，我可以游到去浮波嗰度添啊。嗱，其实嚟到呢一格都好尽啦，系咪？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去到浮波嗰度咧，都已经去到防沙网嗰度咁滞噶啦噃。其实都几尽噶咯。我自问我泳术咧就真系冇咁精湛咧。我去到最尽咧嗰阵时，我都好似咁大个仔，好似试过一次就去到个浮波度咧，都好鬼惊青咧。而家咧疏于练习咧，更加唔好搞啦。但我哋香港有唔少勇士嘅，咁啊今日睇新闻咧，有啲勇士咧就真系啊喺香港嗰度地方游咧，就系游到防沙网嗰度咧。都唔單止添，佢仲係游出咗個防沙網，哇勁啊！呢啲係咪叫做咩 ？Think out of the box 啊，係啊，諗出個箱嗰度跳出去啊，係啊。不過你跳咗出去之後咧，就有代價嘅，代價係咩咧？有嘢咬啊！哇，諗起都驚啊，好似鬼掹腳咁樣咧。唔知你有冇試過啦？琴日咧，原來就有網民咧，即係喺 Facebook 度咧，就貼咗一張相咧，爛腳嘅相。哇！你就咁睇啊，你以为佢系嗰啲香烟包装嚟噶？哇！有冇边只烟啊？食到你咁烂嗰只脚？唔系，原来话佢游水喺深水湾度游水，游到出咗个防沙网之后咧，突然间顿顿顿顿，有鱼咬脚啊！佢话咬成点咧？唔系净系俾人咪咗一下少少事，直情系咧成忽肉烂咗啦，仲要系韧带都咬断埋。哇！唔系 NBA 球星，唔系足球员，断韧带啊，俾嘢咬断咗，搞到要做手术添啊！咁样咁啊，根据咧佢网上嘅图片同埋大家嘅量度咧，伤口系大概有成三寸长，呈一个鱼嘴形状添啊！哇，见到呢一个即系描述咧，你都惊惊地啊！真系有肿啦，又即系有啲鱼啊咁样。好啦，而家关键嘅问题就系、是，究竟佢俾咩咬咧？你知唔知净系呢一张相摆上网啊？估唔到原来咧有好多海洋专家（括弧网民）。佢哋就全部纷纷表达自己嘅意见，呢、这、一个意见咧非常之咁热闹嘅。有啲人咧就话啦，哦，我相信咧海狼做嘅，有人就话游锥，跟住有人估计咧就系魔鬼鱼条尾介伤。哇！净系睇到呢一格咧，已经证明咗人间有爱啦，同埋我哋网民嘅呢一个即系海洋嘅知识咧，亦都系非常之咁丰富嘅。单凭个伤口啊，已经可以判断到咧系边一种嘅鱼类啊。不过奇怪，讲咗咁耐，点解冇人用一个最普通？即系所谓 common sense 嘅角度出发，就系、是、会唔会就系俾鲨鱼咬咧？嗱，结果有一个专家出嚟讲，佢系香港鱼类学会会长，咁应该好有公信力啦。佢话从图片所见，伤口显示袭击嘅鱼牙齿锋利，咬得好深，估计系大概一米长嘅鲨鱼所咬，系一条幼鱼，亦即系 baby shark 嘅。咁然后佢估计系咩咧？黑尾真鲨啦、丝鲨啦、沙拉真鲨同埋油鲨啦咁样。嗱，讲到呢一度，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你系大开眼界嘅，因为点解咧？你突然间发现，原来咧海洋生物真系千奇百怪噶。你真系唔好以为鲨鱼啊，净系得咩大白鲨啊，净系嗰啲咩豆腐鲨咁样咧，有好多唔同种类噶。鲨鱼种类有好多，但系遇到边条咧，你又唔知系边一个噶。最紧要系咩咧？佢话有可能嗰条鲨鱼而家好肚饿，所以佢会主动嚟咬你，因为一般佢系唔会咁做噶。嗱，所以咧，我觉得呢一张相同埋而家呢个专家嘅提醒咧，可以话最好嘅夏季嘅公益广告。各位泳客，各位泳客，由于而家系进入咗呢一个鲨鱼肚饿期，所以希望各位泳客喺畅泳嘅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好有可能你会俾幼鲨啦、丝鲨啦，头先唔知咩真鲨啦，总之佢就会有机会咬你噶啦。唔好游出防沙网，唔需要咁样嚟证明自己你系好叻。不过，都系唔好游出防沙网啊！如果唔系，我惊可能到时你张相真系要摆好多，啊真系可以考虑将呢张烂脚摆落嗰个烟包广告度，都真系吓死人噶！风头火势，我就唔会劝呢个拍档咧，即系唔好去游咩防沙网，因为佢只系中意去海滩度晒噶咋，晒到自己咧吓、啊、有咁黑得咁黑。好似都冇乜点听佢落个水啊，有嘅佢有落个水嘅，同隔篱嗰个女拍档落水咯，唔湿身嗰只，你知系玩咩干水啦？我哋有请黄耀祖。 其实咧，我自己咧都真系好中意去沙滩玩嘅，但系咧落沙滩个水咧喺香港咧又真系会少啲，成日都觉得咧好似唔够干净咁啊！听完呢个新闻之后咧，仲惊添啊！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减肥嗱，其实咧讲到减肥嘅话咧，我会觉得其实全个地球应该有一半嘅人咧口里面咧经常都提住呢一个字噶啦，但系呢一半人里面通常都一半咧真系会坐言起行，又话要减，而且真系会去做。不过好多咧成日都会系得把口讲噶咋，哎呀要减啲啦，要减啲啦，因为有一啲咧并唔系咧为咗外表嘅靓，即系觉得瘦就系靓啦，而系有啲咧真系啊同个健康有关。关系系需要去减肥噶，呢几年咧喺我身边咧都越嚟越多朋友啊，尤其是男士又或者一啲咧开始慢慢上年纪嘅朋友啦，三高嘅情况咧都真系出现咗啊吓，仲越嚟越多添啊！佢哋好多时候咧都话啦，医生话要减少少好啊，减啲肥好啊，对健康会好啲啊，但系佢哋好少咧真系会去做嘅，不论系由个饮食上面去入手，又或者咧喺个运动量方面去入手咧，都真系相对地少嘅。诶，不过今日睇咗个报道。我觉得咧，我哋都可以啊仿效下台湾桃园市啊最新嘅呢一个方法啦，去鼓励佢哋全市嘅朋友，尤其是啊，如果你真系唔小心肥咗少少嘅朋友咧，一齐去做运动啊！讲紧嘅咧就系台湾体育处啊，旧年咧就做咗个调查，显示原来桃园市啊肥胖人口嘅比例咧高达差唔多四成，咁都真系几严重啊！吓，十个有四个咧就属于肥胖噶啦，吓系位于佢哋六都嘅第一位。即系最超标嗰个啦吓，但系喺呢个时候咧，佢哋嗰个市政府卫生局咧就决定，好，我哋唔好净系成日讲啊，叫大家要小心身体、小心饮食，不如我哋一齐做啲嘢啊！佢哋咧就特别推出咗一个健身操，叫做桃园市健身操，希望咧可以鼓励佢哋全部嘅市民啊，跟住呢一啲旋律啦，训练全身嘅肌肉啊，每日咧就大约要做五分钟嘅，就全市都要做，咁样咧就已经可以消耗到大约是30至40卡路里的热量的了。而不单止他们考虑跟不同的教育局的单位合作，希望迟点在学校、医院甚至是职场又或者是各个的关怀据点，不同年龄层面的市民都可以学习到，为了可以令到大家开心地学习，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例如配合了两个不同的健身操音乐录影带，有 MV 看，在 MV 里面就有详尽的分解动作的教学录影带，教大家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可以强化到大家的大腿嘅，呢一个咧就可以令到大家拉长身体，对于一啲嘅延伸嘅动作、伸展嘅动作，对你哋身体就会有用啦。而且咧仲讲埋啊，点样可以向一啲体能嘅老师啦，就学习到一啲正确嘅体操动作嘅。喂，咁讲完之后咧，你见到原来咧人哋想鼓励啊别人去减肥，唔系真系净系讲嘅，原来真系行动系好重要嘅。我哋节目成日都会讲噶啦，做人最紧要。点啊？有心有力啊嘛，即系净系得个心要人哋好唔够嘅，有阵时咧都要有更加多唔同嘅行动去做嘅。喂，咁如果咧你身边嗰、那个，又或者系你哋嘅长辈啊，都有一啲三高，又或者有啲肥胖嘅问题嘅话咧，喂，上网有得睇啊，学校桃园市嘅呢一个健身操点样做啊？每日五分钟咋，嗰样嘢就可能可以令到大家都身体健康啦。风头火势，嗱，我决定嘅，约埋曾志豪，下次我哋不如一齐每日翻早五分钟，三个一齐做健身操，帮你减咗你嗰啲轻轻唔小心肥咗少少嘅肥肉，你话好冇？桂花田， 我冇话唔好嘅，你都知嘅啦，你话要约埋曾志豪啊，呢啲有啲难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我觉得呢个都唔系难。 点解唔难？ 最难系要揾佢嗰啲唔小心轻轻多出嚟嗰啲肥肉。 唔系啊， 佢有边啲系唔小心嘅啫？ 口袋嗰啲咯。 小心嗰啲唔会难揾到啊。 同埋点会轻轻咧？系咯，睇边个难啲？你揾到我先，定系揾到你嗰啲轻轻唔小心多出嚟咧？ 就系揾到你先难啊！你明唔明？揾到我嗰啲唔难啊！ 好啦，问阿华，即系边有轻轻唔小心？ 好啦， 我都故意噶，系咪？ 讲错咗啊！ 唔系咯， 你一定错咗。 唉。 闹交中意。好啊 ，OK， 今日讲啦。琴日咧风头火势咧，同大家分享咗咧屋企系咪有啲衫裤鞋、小家电、小家私、书簿啊、文具啊、书包、校课等等都可以捐赠啊。咁俾有需要朋友之外咧，你有冇谂过食物原来都可以捐噶？系啊，食物都可以捐噶。咁咧有机构咧就推出咗啊，全港首个咧食物援助协助平台。协助平台咧就系做咩咧？系上个月开始启用噶啦。咁呢个平台可以咧提供咩咧？提供各区食物咧就援助咧服务点嘅资讯之外咧，仲可以啊联同一啲咧食物批发啊、零售啊同埋制造商啦，透过呢个手机应用程式咧进行呢个配对，即系话啊边区需要啲咩啊，边区需要啲乜嘢咁样，可以加快咧捐赠备同埋接收啊嗰啲食物同埋厨具。哦，原来咧食物啦，除咗食物啦，包装食物咧，厨具都可以。譬如你多咗个又贪新鲜买咗个煲，哎呀旧嗰个又未烂晒，咁点先？其实都可以捐去噶。咁啊，即系希望将呢啲物资咧可以好有效率咧俾有需要嘅人，因为咧佢话而家咧就需要嘅服务朋友咧有啲区分咧系供不应求噶。啊，咁啊，圣雅各福琴会咧，佢就话喺旧年咧八月咧就做咗个相关嘅研究，咁啊访问咗咧160个服务点啊，咁啊佢哋咧原来咧平均啊每日咧要服务15000个人士，派发33000份热食啦，同埋包装食品嘅，咁呢个数量其实都唔少啊，咁佢哋希望咧多一个平台咧，即系透过呢个咧就可以帮多啲手，咁啊可以咧即系藉呢个平台咧就推广到打后18区咧都可以用到呢一个服务。咁希望服务更多嘅朋友，三年后咧，希望咧呢个食物援助咧嘅供应量可以增加到每日50000份嘅。因为咧而家咧佢服务嘅区份咧，即系都系讲紧元朗区啊，或者深水埗区啊，咁即系一啲油尖旺啊，佢相对地咧，即系会觉得啊，有啲贫穷嘅朋友比较多少少嘅咁。咁希望咧就咁有其他区份嘅可能都要需要帮忙噶嘛。咁但希望咧，即系透过呢个平台，有多啲人帮助去捐赠食物啊，捐赠包装食物啊、热食啊，同埋呢个叫做嗰啲厨具等等咧，都希望咧18区区区都可以帮到手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啊希望透过呢个机构咧，可以服务到多啲嘅市民啦。 亦都有啲特别嘅消息啊，要提醒大家嘅。由于受到水浸影响啊，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跟住维园道啊上桥位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影响告士打道、下壳道、干诺道中、干诺道西东行去柴湾，而家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去到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啦。重复一次啦，东区走廊啊往柴湾方向咧，跟住维园道上桥位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咧干诺道西啊东行去柴湾严重挤塞嘅吓，龙尾咧系到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啦。而另外啊，受山泥倾泻影响，大潭道近大潭督水塘水坝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到专线小巴。16M 啦、16X 啦、16A 咧暂停服务嘅，驾驶人士保持忍让，小心，尽量留意一下我哋嘅交通消息，先至好决定你嘅行车方向啦。 Cause you came to my rescue. Ooh, ooh, ooh, ooh, ooh. And I know that this must be heaven. How could so much love be inside? 曾志豪、 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中意你个色吞一开头，咩事啊？跟住就 cut 咗你。 咩事啊？就系话，琴日就打风落雨咯。跟住我哋网上面啊，有好多嘅朋友啊，都摆咗唔同嘅相啊。 系系系。 但佢哋有冇讲得好清楚咧？究竟系今朝嘅情况，我哋琴晚嘅情况嗱，呢、這个就系吊鬼啦。 好啦。 譬如我见到啦，阿 Pan Eric 啊 ，Eric Pan 咧就话咧，人多到咧，佢讲紧嘅咧就系呢个九龙湾巴士站嗰个位啊，真系你会见到佢喺个天桥上面度影落去啦。首先系见唔到有巴士乜滞啦， 系 等巴士嘅人咧，加上个都撑住一把雨伞嘅时候咧。系直情根本就见唔到边度龙尾啊！真系都唔知喺边啊！真系 系啊！呢度咧阿宇咧就 fax 嚟，佢话咧我老板好好人啊！琴日一点钟已经俾我哋收工啦，今朝八点几打电话叫我哋咧细雨啲先翻工啦吓，所以咧我哋个个都系光光鲜鲜翻到公司，冇两日都冇湿到啊！ 系啊！呢度有个叶姨咧，佢就话啦，佢喺石荫住嘅，佢话咧好似真系啲屈人子咧八号之后就冇开啊！佢话佢琴日七点半咧，佢石荫商场咧屈人子都闩咗门，但系咧头先讲啲日本人啊。数字啊，爱心啊，嗰啲，喂，有啲我已经唔知佢讲紧咩啦。嗰啲铺头咧，麦当当就照开， 系啦， 证明真系有好多即系唔同行业嗰啲公司咧，有唔同嗰啲安排噶。稍后时间再读出嚟，大家琴日喺八号风球之下嘅苦况啊。 二十公里，即系北纬24.3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逐渐减弱。在上午的9:30至10:30，天文台录得昂坪、青州和大老山的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4、52和4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2、65和68公里。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是吹强风程度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几阵雷暴。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风势会逐渐缓和，雨势减弱，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红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11: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89点，升81点，成交金额32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65点，升咗45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药明生物新上市28蚊，腾讯控股271.2，升咗8毫。长城汽车10.5元，跌5.2元。中国平安51.85元，系升咗3.5元。盈富基金26.2元，升5仙。金沙中国37.1元，系升咗9.5元。融创中国15.2元，升1.34元。吉利汽车14.86元，升2仙。友邦保险55.45元，跌0.5元。 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98， 英镑 9.865， 瑞士法郎 8.045， 澳元 5.896， 加元 5.869， 新西兰元 5.63，欧元 8.7294， 每百日元对港元 7.0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1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885 点，跌22点，港金报 11,770 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65 点，啱啱转咗，最新系报1266.33美元，卖出1266.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喺港岛噶，受水浸影响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道上桥位啦，咁而家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告士打道啦、下角道、干诺道中、干诺道西啦，全部都系塞去东行噶，东行去柴湾方向咧就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啊，咁西隧港岛出口出唔切啦，咁影响埋西隧嘅九龙入口啊，咁而家西区海底隧到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澳海城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受水浸影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道上桥位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下角道、干诺道中、干诺道西东行啦，去柴湾方向咧严重挤塞啊，车龙好长噶。咁排翻去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啦，咁西隧啲车去唔切咧，就塞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澳海城。另外受冧山泥影响，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对出一段，来回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就是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的。现在受影响的专线小巴16号 M、16号 X 和16号 A 都是暂停服务。咁喺新界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中文大学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文大学噶。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美孚西铁站啊。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美孚西铁站噶。咁较早前咧受水浸影响需要封闭嘅宝林路啦，近住马油塘村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对出一段啦，来回方向就已经系全线解封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其实就冇挤塞噶。咁最主要挤塞咧，都系去北角跑马地啊，受东区走廊嘅水浸影响。咁另外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都系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咧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咧就挤塞，车龙排到罗便臣道噶。咁由于告士打道东行好塞车啦，咁啊揸车朋友改行晒轩尼诗道噶。咁而家轩尼诗道都塞埋啊，轩尼诗道东行啦，去铜锣湾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力宝中心啦。咁另外深水湾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一段咧都系水浸影响挤塞。咁而浅水湾道去跑马地方向啦，近住深水湾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塞到去南山别墅噶。咁收到最新嘅船务消息啊，富悦小轮咧就提供来往屯门啦、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航线咧仍然停航噶。富裕小轮啦就通知我哋来往屯门啦、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航线咧，而家仍然系停航噶。咁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啦，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咁讲翻天气消息啊，而家三号强风信号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啦，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噶。咁啊冇办法啦，真系好多地方都塞车啊！塞紧车嘅朋友耐心忍耐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We are a family。 FM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雇佣黑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即时入狱。根据法例，雇主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确保求职者是合法被雇佣。除了检查身份证之外，雇主亦应该查问求职者，合理地推断他是否可以合法受雇，否则雇主是不能免责的。如有疑问，应致电入境处2824-1551。 Hello， 我是杨千嬅。 Hello， 我是谭咏麟。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y 周文琪。 大家好，我是梅雪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耀祥啊。 Hello， 我是金玲啊。 大家好，我是陈宝珠。 大家好，我是曾志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明荃啊。 大家好，我是徐小凤。 Hi， 我是刘德华。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QB、 罗敏庄、 董敏利、 麦雅治、 Made in Hong Kong。 咁喜气洋洋嘅节目，我自拉啦！我每日都听住佢，你咧？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11点13分啦，今日咧冇办法嘅，即系嗰个节目时间咧，可能会稍微延迟先至开始嘅。 好似 Didi 话斋，出面真系系唔好意思啊，出面真系太个天气恶劣咧，其实影响好多个交通嘅吓，大家忍让忍让。 系一定要提一提大家，教育署咧就已经宣布，今日所有下午校咧系会停课嘅，而正在上课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咧就应该要继续上课，直到去放学嘅时间啊，并且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先至俾学生去翻屋企嘅。 其实有啲论尽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好多学校咧开始考试，而考试咧系放好早嘅，吓咁即系分分钟咧有啲时间都要打。去学校问下点样安排法啦吓，咁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红色暴雨警告啦，雷暴警告去到1点30分， 系 翻嚟倾晒警告啦， 系啦，最新嘅消息话俾大家知啊，天文台咧已经喺上昼11点10分宣布取消所有热带气旋嘅警告，天文台已经喺上昼11点10分宣布取消所有热带气旋嘅警告嘅，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吓， 系啦，嗱警告消失，但系可能天气再唔稳定嘅， 仲有报告啦吓，山泥倾泻报。报告啦，同埋新界北部水浸报告现正生效噶。 系啦，咁啊，总之大家要留意啦吓。 系，咁啊，下午校同埋全日制唔使翻啦，下午校都唔使翻学啦吓。 都唔使嘅， 系、 okay, 啊，好，同大家带我哋飞一转啦，打完风啦，而家 打完 风我飞去台湾。前阵子咧，我哋咪咧有唔同，我哋节目都有讲过噶啦，有啲喺个群组度，你 send 错信息咧， 系咯， 好尴尬嘅。大家依起都仲记得啦， 记得好多。 系啦，即系又选啊，又剩啊嗰啲咁样。啱啱咧睇咗一个咧喺台湾嘅，讲紧咧都系一个家庭群组。哎呀，又唔小心， 又 send 错咗嘢。不过结局咧，今次就有少少唔一样嘅。 系啊，点啊？大团圆结局。 都我哋睇咗个开头先啦。讲紧嘅咧就系咧喺台湾啊，有一位男士就同佢女友咧，佢哋两个都好中意玩嗰啲手机游戏嘅。跟住咧，佢本身咧系谂住同个女朋友开玩笑，打一句信息出嚟，点知呢句信息咧就唔小心 send 咗喺佢哋自己个家族通讯群组入边度。 系 呢句说话咧，其实你就咁听，如果有任何朋友 send 咗呢句俾你，你应该都几惊嘅，就讲紧等我落班，即系放工啦，去到台湾啦，等我放工之后咧，去劈佢。 哦， 系啦，就系仲系讲系劈死佢啲嘛，呢、這个就系即系佢哋台湾嗰个用字咁样啦吓。 但我睇到呢句我又唔惊，我就谂住去劈死佢，即系意思系去饮酒啫嘛。 即系你会咁样谂， 香港因为用劈 酒 嘛， 系咪劈 酒？台湾都唔用呢、這个。 即系有时啲大，我唔知系即系咁讲啦吓。 我谂到系打机咯，劈死只怪兽啫嘛。 其实佢本身真系嘅，因为佢嗰件事咧就 系 打紧嗰个手机游戏， 系咯， 好多新嗰啲关咧过唔到， 咁啊劈 佢，好想要劈佢啊，就 系 咯， 系啊。 咁点知佢 send 咗去家族嗰度？ 冇错，即系个家族里面咧有啲乜嘢人咧？包括有佢爸爸、 妈妈， 有佢妈妈，仲有佢哥哥。但系佢 send 完咗呢个信息之后咧，就开工做嘢， 冇睇到啲回复啦， 冇睇到啲回复啦。咁所以呢啲屋企人就开始咧就好惊， 报警啦，第一时间报警。 又冇报警， 我仔谂住放工之后唔知佢做啲乜嘢，劈乜嘢，好惊啊！ 就算你哋两个头先一我一讲，你哋即刻会谂嘅。阿田就系话系劈咩啊？ 劈酒啊嘛， 劈酒嘅，你就话系 打 机 咯， 但 系 如果你有覆到佢，咩事啊？你咪去饮酒咋？系咪去打机？ 佢唔理你， 而佢唔理你，会唔会惊啊？ 咁成日都已读不回㗎啦，又或者冇读冇回囉， 系啦， 可以睇㗎嘛。 但系都睇下佢系究竟睇咗定系冇睇到。如果系睇咗严复嘅呢，咁就可能惊啲嘅。 咪打电话俾佢囉，你真系咁惊。 系 咪啊？劈㗎啫嘛。 所以呢 唔系最惊啊！个妈打就话你唔系谂住劈炮嘛？嗱，我同你讲啊，家用呢啲嘢冇得唔俾噶。 咪就系咯， 劈炮唔系同一个劈啊，系嘛？ 系 劈人啊，即系斩人嗰个意思啊， 系个劈咯。 所以咧，所以佢爸爸咧就有同个仔就讲啦，佢就话即系首先问。咩事啊？跟住咧就同个仔再讲啦，阿仔啊， 冷静啲， 其实有心事咧可以同爸爸讲噶， 都好温馨啊， 几 sweet 啊，系咪？跟住咧就到妈妈又发功啦， 好正啊！ 妈妈咧就话啦， 我何尝唔想劈你老豆啊？我都忍咗几十年啦，你有乜由放工已经忍唔住先得噶？跟住阿哥就话啦，你加班啦。你加班就唔会劈人嘅啦， 系啊，因为你冇工放， 因为你话你放工先可以劈啊嘛，系咪咁样？ 跟住阿妹就话：我今日嚟接你放工，好 嘛？系啦，阿妈妈咧就话：阿仔，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系有能力 嘅，劈死佢嘅。 唔系，佢呢句紧要啦，佢讲万事起头难。 仲讲呢句， 唔系 我手起刀落，仲话我万事起头难， 讲呢啲， 真系识得讲嘢， 慢慢上手就得噶啦。嗱，讲紧系咩？因为咧呢个仔咧啱啱开始翻咗份新工，所以妈妈就会即刻谂起系唔系翻份新工翻得唔开心。 但系我理解啊，你谂下你喺家族个 group 度咧，咁你啲阿爸阿妈咁对住个仔就梗系即系样样都谂到最坏噶啦， 咪容易就会拍咗去嗰边嘅。 系啊，特别系如果你有埋呢个前提，原来佢啱啱翻工嘅。啲弱小心灵啊嘛，惊佢系草莓族嗰啲一揸烂嗰啲啦。 系啊，咁跟住咁系咪？系咯。咁跟住咧就即系仲喺度讲咧，见到个仔冇福啦吓，冇福啦。妈妈就继续讲啦，诶，你睇到嗰个信息嘅话咧，回个信息俾妈妈好嘛。 跟住爸爸就复佢啦，哎呀，衰婆，你睇唔睇到佢睇到佢睇唔到噶。 系啊系啊， 跟住将个话题可以越讲越远啊。但后屘咧呢个仔仔啦吓，佢就自己就见到晒爸爸妈妈呢啲信息，咁佢就知道，哎，出事啦，即刻去。解释啦，其实唔关事啊，唔关事啊咁样。但系 咁佢点解释？佢讲解释咪就打机啊？ 解释咪解释翻，其实真系打机咋，系我系翻新工，但系爸爸妈妈你哋唔使担心噶。 如果俾我喺度继续玩一阵， 唔系跟住然后咧，阿爸咧佢就会可能第一时间咧就话啦，你唔好攞啲藉口嚟呃我啦，你都系想啊劈炮啊劈人啊，唔好扮打机。 我会继续睇下佢哋点样会即系讲嘢讲落去啦。 仲话咁衰嘅，但系呢个时候咧解释完啦，咁以为。告一段落啦，但其实冇告一段落， 系咩啊？ 因为呢个时候咧， 继续加 另外一位主角啊，又要出场啦。唔系 咩？女朋友唔会喺家 就 系 个哥哥啦，哥出现，你 我都想劈啊咁样。 琴日你讲过韩国啦，暖男嘅代表话孔刘啦， 系咯， 就永远都俾人哋个感觉就系暖男啊嘛， 系啊， 好温馨，好细心， 呵护佢噶嘛会。 喺呢个时候，佢哥哥就突然之间喺呢位细佬嗰个公司门口度出现咗， 哦，等佢放工啊？ 系啊，仲系细细声咁样讲。 阿细佬，我同你磨咗你刀噶啦， 系啊， 劈边个？ 你想锯边个老细啊？ 系啦， 有咩两兄弟一齐上？ 系啦，我啱啱见到有个三尖八角嘅行出嚟，老细个样都系咁衰噶啦，系咪佢？ 唔系啊，完全就另外一边啊！佢咧就话阿阿细佬即刻话：喂，阿哥咪解释咗咯，你喺度等我做乜嘢啊？ 我就咁全力一齐打机咯。 跟住话你扮嘢嘅细佬，我知你噶啦。 你系劈酒嘅御马哥啊，阿哥冇女朋友，你都知啦， 就系唔系啦？阿哥咧就系话啦。 唔系啊，但我总系觉得咧，见到你啊，亲眼睇到你翻咗屋企，我先至放心。 系、哎、啊， 哇，咁窝心啊！你 哇，呢、 這 个系咪 好 流 啊？ 咁样 好流， 暖男嚟噶。跟住咧，呢、這、一个文章咧就由啊各位当事人啦，即系自己因为 send 错 message 啦，跟住就摆咗上网啦，跟住所有嘅网民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啦，即系话哇，呢家人系咪真系太温馨啦？ 模范家庭啊， 模范家庭啊，又话咧个哥哥咧根本就系嗰啲韩星嚟嘅，应该系拍韩剧啦嘅， 系啊，梗系似啊。 sweet 到咁样啊！ 诶，阿哥拍拖未嘅咧吓？如果唔系，会即刻爆红咯佢又。 系啊，即刻好多人就话：哎呀，如果有咁嘅哥哥就好啦。 介绍俾我识咯， 都要睇样嘅。 系啊，咁亦都而家 暖男啊，唔使睇样噶。 系啊，而家喺台湾呢个劈字又变咗即系爱心嘅意思咧。 系咯系。 所以我哋嘅节目又可以变成一家大细我劈你啦。 得噶。 佢代表大家就支持你咯，咁咪几好啊？咁最后就大团结局啦， 大团圆结局。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啊， 系啊。嗱、啊，呢、這个风雨飘摇嘅日子啊，你应该知道，永远都有啊，家庭嘅支持喺度啊， 系 扶持住你嘅， 撑住你。 你谂下，如果阿田喺我哋个 group 度讲句咩放工我劈你啊，你觉得我哋会咩反应啊？ 哦，佢谂住打牌上次输咗，今次就唔锯翻你一颈血咁样， 俾我哋一定会话唔好等放工啦，系啊，而家做啦。今日我哋想试下播亲都系同啲天气有关嘅歌，呢一首系王杰啊。人在风雨中，愿天意作弄。谁人曾放了火种，却高呼不必太冲动。终于今日已看清你面容，却凭真的结果换来剧痛。心焦冲入冷冷暴雨，透入不息的晚风。茫茫热两手空空。自失去作用，还迷糊与你紧拥，却只可紧拥破的梦。让阵阵烈风翻飞，吹乱往日那思念。让阵阵暴雨扑下，冲掉往日那影踪。风雨中，仍然怀念。 王杰啊，点解会播呢只歌？因为今日睇到新闻话佢会退出乐坛嘅消息，真系。好可惜喎、啊！ 不過好似話咧，佢話之前自己咧就錄起咗一批歌，都有成廿首咁樣嘅，就會出埋一隻碟，跟住就真係會退出樂壇啦。 係啊，即係雖然你可以話啊，王杰同佢以前即係全盛年代嗰個活躍程度咧，已經有啲分別。 嗯， 咁但係你都會覺得啊，好似好可惜啊。 喂，當然啦、啊，即係喂，邊個可以？首先，大家都可以模仿佢，即係你去到卡拉 OK 係一定要扮佢個腔 口。不会好， 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啊？嗰啲咁样，今日要咁样， 即系全部。 唔系啊，男仔系一定有扮过王杰噶，但系又扮唔到咁，因为嗰种独特嘅风格啊嘛。 系咯，唔系你扮到，你扮到佢只歌最尾个字咯， 痴咯系咪？ 痴咯， 系我唔使扮都系噶。 几分伤心几分痴 啊？ 唔系佢嗰阵时，我觉得咧，佢呢 type 歌手咧，你嚟到今时今日都冇第二个噶， 唔会有浪子。你睇边个浪子都咁咯？ 系啊系。 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 但系净系得王杰咯， 就得翻王杰一个。 唔系咁咩人？唔系佢已经攞咗咧，其他人再攞浪子咧就成意噶啦， 浪子嘅自尊啊， 系啦， 唔系同埋今时今日仲兴唔兴浪子？ 哇！你问下阿田啦，如果有个浪子咁大雨揸住个开篷车嚟接你放工，咁你会讲咩？ 佢一定系电单车嚟噶嘛？ 系啊， 开篷电单车 皮褛嗰啲啊， 系咯，就所以 刘华一阵间都冇咗啦， 冇咗， 因为佢真系 唔系，所以佢真系即系为佢独尊咁啊！都唔知佢呢个消息最后系咪即系系咪真啦？咁啊，希望佢唔知会唔会收回成命，定系仲唱啊？但系起码大家可以怀念下佢曾经呢一把咁沧桑，即系有磁性又有嗰种男人嘅嗰种创伤嘅嗰种嘅即系声音喺度。啊！但如果你而家想学佢，好简单嘅啫，你试下唔好饮咁多水，系咁讲嘢，系啦，跟住你四五个钟之后咧， 系啦，喺冷气口吹嗰度，吹自己嘅口。 咁而边一批人咧，系最有机会变成王杰咁嘅声啊？你知唔知啊？系啲立法会议员。 点解？ 点解？ 因为佢捉唔到啲老鼠。 唔系，佢哋会讲好多嘢啦。 系啊， 系啊，但系佢哋唔可以饮水啊！以后 点解嘅？ 佢哋唔可以饮水啊！ 纸杯都唔得啊！纸杯都惊攞去抌人啊！ 应该咁讲，佢哋以后净系可以饮半杯水咋。 点解啊？ 哦，因为唔俾佢咁多厕所时间， 唔系 咁人道嘅。 话说呢一位即系捉老鼠，就近排扬威嘅。 哦，两位个有 阿云姐， 阿云姐，蒋丽云议员， 佢琴日咧出咗一个 post， 好型嘅。咁咧就见到咧阿云姐企喺度，然后咧只手指向前指。个样依然都系保持一贯嘅，即系吓幽默霸气。跟住隔篱有个大西鬼个 logo， 然后佢就写住。议员只准饮半杯水， 个原因系咩啊？ 大西鬼， 大西鬼 ，你冷静啲， 大西鬼， 唔好要咁样啦，系咯，毕竟都系前辈啊，佢 咩啫？咁系即系话啲人成日饮完一半水要倒咯，系咪？ 佢话 咩意思啊？ 佢话系啊，佢留意到啊，立法会开会嘅时候啊，议员啊，成日都会即系嗰啲职员会斟咗一杯满嘅水俾啲议员，但系就唔一定会饮得晒，咁样真系好浪费啦。所以佢特登咧写信去到行管会嗰度咧，即系佢哋自己行政部门嗰度啊，提议以后只系斟半杯水咁话 啊吓。 咁当然啦，就好多网民就话：，哇，真系睇嘢睇得好仔细啊！ 系咯，嗬，好似净系睇到啲细嘢，睇唔到啲大嘢咁样。 又唔好咁讲，大嘢未见佢睇到啫，细嘢嚟到噶啦。 大嘢唔俾佢睇。 即系其实佢迟啲会唔会再下令就系话，即系去厕所嗰啲又唔知几多架厕纸啊？ 幼稚园啊，唔知小学啲冇啲规矩咁嘅。 系啊，计环保咁，我今次拜拜地佢。不过你话啊，点解你会留意到嘅？系咪全个会场咁大系嘛？ 所以好难话佢错嘅，因为我其实睇嘅时候我都觉得系有阵时。斟咗成杯满嘅水系嘥嘅， 系 咁，但系其实你成个立法会要嘥嘅，我谂唔止杯水咯。 哦，当然， 好多嘢都嘥啊。 即系做得一样得一样啦。 系啊，于是乎有啲网民第一时间就话：啊，你话佢会唔会提议出半份薪水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天文台喺上昼嘅十一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热带气旋苗柏南面嘅西南气流影响，广泛地区落大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所有下午校停课。 台湾时代力量和民进党多名立委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有份出席记者会的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说，不代表两地政党有结盟关系。他和另外两名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和陈志全出席记者会，只是表达支持。罗冠聪说，台湾立法院有近60个连线，关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事务。成立连线是关注香港民主发展、人权事务和促进两地公民社会交流。罗冠聪认为，连线在回归20周年前夕成立，时间上并不敏感，连线不触及主权问题，几名立法会议员亦都没有主张港独。对于被批评为台港独合流或暗独，他认为是子虚乌有。台湾外交遭遇重大挫折，中美洲的重要邦交国巴拿马宣布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即日起和台北当局断交。外交部长王毅和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圣马洛在北京签署建交联合公布，巴拿马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拿马总统巴莱拉表示，中国对巴拿马经济有重大贡献，与中国建交是正确道路。他又说，台湾一直是巴拿马非常好的朋友，感激过往的友谊和合作。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一致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在今年三月关于暂缓执行针对六个穆斯林国家执行旅游禁令的裁决，在不足一个月之内，第二个巡回上诉法院做出同样的裁决。位于三藩市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认为，入境政策并非总统的个人表演，认为总统所做的行政命令超越国会赋予的权力范围，重申行政当局的决定违反美国入境法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吹强风程度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多云，会有狂风大骤雨，同埋会有几阵的雷暴，稍后雨势会减弱，海有涌浪，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是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红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03点，升咗95点，成交金额38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51点，升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2点，升咗92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药明生物新上市28.1。腾讯控股271.6升了1元，长城汽车10.52跌了5毫，中国平安52.5升5.5毫，盈富基金26.15没起跌，融创中国15.4升1.72，金沙中国37.2升1.5，吉利汽车14.86升了2仙，华夏沪深342.15升1毫，友邦保险55.5跌了1毫。在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0，瑞士法郎0.97，澳元0.756，加元1.329，新西兰元0.722，人民币6.797，英镑兑美元1.265， 欧元对美元 1.1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903 点，跌了5点，港金报 11,770 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65.41 美元，卖出 1,266.9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东区走廊啊，交通都冇改善啊，因为受水浸影响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道上桥位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都系告士打道啦、下壳道、干诺道中、干诺道西啦，东行去柴湾方向咧仍然系严重挤塞啊。咁一截过嘅车龙咧都好长噶，排到去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咁西隧啲车出唔切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咗擎天半岛少少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受水浸影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道上桥位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下壳道、干诺道中、干诺道西东行啦，去柴湾方向啊，仍然系严重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咁所以影响到而家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咗擎天半岛少少啦，咁另外啦。受山泥倾泻影响，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对出一段啦，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嘅专线小巴啦，16号 M、16号 X 啦，同埋16号 A 咧，都要暂停服务噶。就系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对出一段啦，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啦，都系受水浸影响，元朗嘅朗平路啦，去定福花园对。近住朗平村对出一带啊，仍然系挤塞。咁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李景湾咧就有水浸，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啦。去柴湾方向，近住李景湾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呀，就是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咁喺新界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近住科学园对出一段交通咧就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咁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其实就冇挤塞噶。咁最主要挤塞啦，都系受东区走廊影响啊。咁所以车龙咧一路排到去干诺道西嘅西隧出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喺收费广场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啊，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跑马地方向啦，都系受水浸影响，近合和中心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御花园。花园道落山车龙排到去罗便臣道啦，咁轩尼诗道啦，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力宝中心。咁深水湾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一段都系挤塞，咁而浅水湾道去跑马地方向啦，近住深水湾道啊，都系受水浸影响啦，车都系冇改善嘅，车龙排到去南山别墅对出。咁搭船嘅朋友留意啦，富裕小轮咧就话来往屯门啦、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航线咧仍然停航。咁另外啦，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通知啦，来往西湾河同埋三家村嘅渡轮服务啦，同埋来往西湾河同埋观塘嘅渡轮服务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啦，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咁都同你讲一讲天气消息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啦、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仍然生效，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爸爸，终于轮到你啦！ 大家好，我是有冇搞错的师姐。我记得我阿爸呢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带我去不同的茶餐厅吃午餐，我真的非常开心啦。为什么他那么闲呢？原来他失业了。一个男人最痛苦的时期都可以为个仔带来这么幸福的时刻，你说男人几不易做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一阴一阳， 太极是有益身心的国术， 以柔制刚。 不过在公共行政上耍太极就不是好事了， 如风持弊。 尤其是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如果耍太极推卸责任，就是行政失当， 污染失。 我哋必须向种种行政失当说不，推卸无理，申诉有道。欢迎与申诉专员公署联络，电话26290555。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好啦，有入冇出呢，如果係收入就好啦。但係如果係买嘢有入冇出呢，咁就大件事啦。 啊 係啦，即係 买嘢有入冇出。 即係你肯买但你唔肯抌一啲旧嘅嘢。 哇，真係你冇可能㗎，你成世储咩，你屋企有几多迷你仓先得㗎，係咪？ 我明啦。 係呀，咁但係去到最后点解迷你仓会盛行， 是 其中一个原因都係因为好多人都係 大家都 系冇出， 学习唔到断舍离。你好早之前应该教大家断舍离， 好难断舍离， 都做唔到。 可唔可以教到我一次啊？我做唔到噶， 做唔到噶。 不论系我自己啊吓，衫裤鞋袜诶嗰啲冚唪唥唔想抌啦。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嗰啲潮流嘢咧，永远系一个循环嚟嘅。今日唔兴啫，今日自己唔中意啫，终有一日咧自己会着得翻嘅。呢个第一格啦。逢亲所有嘅相片我唔舍得抌啦 ，CD 我唔舍得抌啦，所有我做过工作，譬如嗰啲剧本啊， 唔舍得抌啦， 嗰啲咧全部唔舍得抌。所以 你调转数啊，你调转数一啲，你舍得抌嗰啲啊， 唔系属于我自己嘅嘢，我系舍得抌。 但系由于唔属于你嘅嘢，你唔会拎翻屋企，所以佢系冇嘢抌嘅。 唔系、啊，你讲你话嗰啲稿咧，我都会嘅。譬如有时做 show 咧，咪有啲司仪稿嘅，我都一沓二沓储晒喺度。 司仪稿嗰啲我就舍得抌嘅，嗰啲 佢储嚟做乜嘢啊？ 系啊， 佢储嚟做。咩啊？ 俾曱甴食咯， 即系唔掉咯。 哦，唔系，因为佢嘅司仪稿有佢嘅笔迹嘅， 系 你知佢有呢、這个即系嗰个叫读写障碍咧，佢要自己拣噶嘛。可能佢会喺每一个刻画嘅痕迹里边见到自己当时嘅心路历程。 即系咁咯，我总之就系我会唔掉住啦，即系唔讲啦。 你空虚喎、啊、你？ 点解唔掉住就空虚啊？ 今日有个调查话有 系咩唔掉嘢就空虚啊？ 系啊。佢话你热爱购物，但系就唔中意即系出货。佢话呢啲好明显有一种叫做咧，我争啲睇错咗。 咩啊？ 佢话咧57% 人有强迫性行为。哇！我唔系啊， 强迫性咩啊？讲清楚吓， 强迫性聚藏行为。 系啊，好少听呢个字聚藏行为。 聚系聚宝盆个聚， 藏系收藏嗰个藏。 系咯， 即系夹硬 咁 嘅 草 啊！ 性行为。 啊、 你真系冇分别噶，系咪先？ 系啊， 你真系有分别， 有分别嘅，唔系冇分别。点解咧？你系将个对象变咗啲物品， 是 你系强迫同个物品发生行为， 是要收藏 佢。 你同 佢 发生，你同佢发生关系，你唔愿意同佢断舍离，你一定要将佢收埋，好似母鸡咧布住啲蛋咁样咧，呢只全部都系我嘅，全部都系我咁啊！ 其实唔系，我六成人就得， 系啊， 咁咪唔算多咯，嗬。 六都你想全部？ 唔系应该，我觉得系都市人，应该好多人都会系咁啊，好少可有啲人系即系咩都唔留噶。 咩啊？但系你哋有冇听过有个职业咧，就系专系帮人哋抌嘢？ 有 系啊，即系我哋嘅节目都有讲过啦。 所以咧，介绍过 变咗就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就系唔舍得抌嘢，所以就变咗连呢啲嘅职业都衍生咗出嚟。 系啊，我帮你唔抌，我帮你抌。 但系、我想先讲一个咧关于断舍离嘅笑话咧，咁佢本来系本书嚟噶嘛，即系有个。 日本人佢出噶嘛，刚才我都介绍过咧。咁早几日咧，即系我哋有啲前辈同事荣休嘅时候咧，咁好得意嘅，佢咧就喺即系嗰个荣休晚宴度咧，佢就会约翻三五知己，然后就话咁咧都多谢大家嚟到，我有啲屋企嘅书啊想送俾你哋嘅咁样，咁跟住拎咗一本咧就话断舍离。英文版嘅咁样，开头我哋话哇唔系嘛，即系你真系好断舍离，将呢本唔要嘅嘢俾我哋咁样。佢话点解要送呢本书出嚟咧？屋企有五本 啊，何解你有五本咧？ 佢话有唔同嘅人，即系有起码五个啦，都送咗呢本断舍离俾佢。跟住嗰阵时我哋感觉就系话，有咩比起送断舍离，但系原来自己有好多本断舍离更讽刺啦。佢就 系 叫你唔好咁买咁多嘢啊嘛，原来你有五本叫你唔好买咁多嘢嘅嘢咯。 本系嚟自人哋送俾佢嘅， 我知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都几大嘅讽刺现象啦。 但我自己就 exactly 系呢一格嘅人嚟噶。我咧系中意买嘢，但我又唔舍得抌嘢。中意买嘢咧，就系觉得嗰样嘢我想拥有啦，唔代表需要嘅。但系你唔舍得抌咧，永远都会觉得我抌咗就冇噶咯。咁我宁愿储一储先，梗有一日咧可以用得到嘅。我都有呢个谂法，咁我就买噶啦。 咁冇办法噶啦。你首先你系患咗最藏失调症啦，成因就系你内心空虚啦。焦虑啦，缺乏自尊心啦，齐晒啦， 系啊， 你成日都喺度踩自己啦，系咪？你都系啊。 唔系点解我储嘢就变咗有呢啲咁嘅问题、啊？ 因为佢话你系咧害怕失去，一定要拥有、 啊， 你会觉得你冇咗嗰样嘢咧，就冇咗好多嘢啊。 喂，但系咁讲喎， 失去我都唔我。 因 为 你都讲唔到啦，系咪？ 所以你哋填满。 但有边个唔害怕失去先？ 系啊， 我系害怕失去，我认啊。 如果你系一个唔内心空虚，你又唔焦虑，同埋你好多自尊心，你就唔害怕抌嘢咯。 你只系讲翻个反 嘅。系啦，不如咁啦，具体啲，佢就话啦，你有冇咧，即系拥有过多嘅个人物品？嗱，不过咧，咩叫过多咧？ 个人物品系啊，系 咯， 过多系点？ 唔系喎，咁譬如我哋细路仔过长就有客观标准啦。 系啊， 系啦。因为会有一个长远性的影响、啊。 我想问下，会不会有啲焦虑症的人去到一个地步是你话唔得啊，唔可以盖啊，我要拥有。 系啊，我一出世就系咁噶嘛。 我唔要割咗佢。 做咩分开咗？ 咩叫过长啊？ 或者我要留住佢，割咗之后都。哇！呢个仲惊啊！ 唔系，我想话咧，唔系，唔系，我 唔系话， 我想话我有噶。 你有咩？ 我有一次咧剥咗。 你明啦？哦， 听我讲。 好， 我有一次咧去睇医生 啊。你剥咗咩啊？ 牙，即系大牙，我系唔开心噶。我系就好伤心情咧。 因为 只 牙，因为佢痛第二边只牙。 唔关事，唔系痛啊，可以话点解呢只牙陪咗我咁多年咧，跟住要离开我身体啊？ 咁 样 私人嘅，你有冇作首诗啊？咁你 真系真系啊！我跟住我唔舍得，我跟住 keep 住咗佢咯。 有冇话肥唔做得私人嘅？嗬？正所谓肥尸大只啊嘛， 咩肥尸大只同老师啊？我真系 唔系你几多岁嘅时候先？ 唔系早几年 咋？ 你而家仲有冇留住只牙？ 梗系有啦。 但你有冇睇过嗰只牙？ 唔系唔使啦，佢咪中咗咯？空虚、焦虑、内心缺乏呢一个自尊心。你咪就系咁样咯， 仲会有一啲抑郁啊、强迫等等嘅精神问题添。 咁你会唔会即系每次去厕所，你都会有啲空虚嘅感觉啊？ 佢又排走咗佢， 本来我体内噶， 系啊，咁即系喺我身体度掹走噶嘛，佢陪咗我咁多年。 系啊，你去厕所嘅时候，佢都唔舍得噶，陪唔到你24小时啊，系我唔啱啊，真系。 我都 A 啊。 咁你嗰个只牙又点样去特别处理㗎？ 我系攞嘢包住佢，跟住咧就写低几时几日啦，即系甩咗呢只牙，因为变 邪教噶咁嗰件事， 迟早会噶， 迟早变。 佢每日喺嗰个神坛度咧供奉只牙唱歌啊，真系系啦。说不出的后悔咁样。 喂，但唔系，我自己冇留翻住自己啲牙，我要留住 Molly 只牙， 系咪啊？ 系啊，佢第一次甩咗只牙嗰阵时咧，跟住我系有 keep 住佢只牙噶。 哦，咁我哋其实又唔需要咁惊嘅，我哋每个人都系一个即系少少空虚咧，都好正常嘅。 你转转打咗自己个嘴巴一大下， 唔系你少少啫嘛。嗱，你有冇拥有过多个人物品？ 有啊、 例如咩即系过多即系明。 譬如话佢拥有超过十对鞋， 有啊。 呢、這个人有啊，话佢屋企人，即系佢屋企啊，系即系离谱过分嘅， 冷静啲， 你又唔知以为入咗间铺贴嘅，你明唔明啊？ 哇， 你谂下， 冇啊呢啲， 哇，唔系但系夸张， 铺贴铺贴都有唔同嘅，有啲清货嘅铺贴。有啲入貨嘅鋪貼， 咁係鋪貼都係有好多貨啦，係咪？ 因為我真係唔捨得抌啊，但係而家好啲嘅。 你有幾多對十對鞋啊？ 几个十个 系咯， 但起码而家 仲有几个十年。 系啦，咧我发觉原来咧，我有一班表弟啦，同埋我爸爸咧， 你奶 可以着到我嘅衫嘅。咁、但系嗱，呢一个咧就令到我想动我手， 所以咧你就可以买啦。哎呀，唔紧啦，我啲又唔着咧，佢哋都可以晒俾佢嘅。 系啦，但起码令到我咧买嗰阵时咧冇咁内疚，而且我知道嗰件事咧唔会，即系有时成为冬天衫，譬如屋企姐姐，你都可以叫佢攞啲旧衫啊，翻去家乡啊。但其实都讲咗啦，人哋菲律宾你要冷衫，你做乜嘢啫？咁样，但原来我发觉咧，有屋企人系可以咧，好开心地接我啲旧衫嘅话咧，咁呢啲可能着咗一次半次。 佢真系好离谱噶，你真系佢一住到屋企啊，跟住咧翻嚟咧又系闹佢。 你听我继续嗱啦，超过十对鞋啦，咁佢中咗啦。 系 超过呢、這个好容易，超过五个袋。 哦，中啊！ 一定有啦，你有冇超过五个袋啊？天。都有啦， 袋成日摆喺度都冇用。 唔系，佢嚟嚟去都系用嗰两个袋。 系啊系啊系啊，我唔系 偷 下明明 个书包翻嚟用，真系嚟晒谱啦。 女士唔系嘅，佢哋有啲手袋系需要时用，去饮宴嗰阵。 唔系，其实系 有 唔同 名牌咁样嘛。 譬如可能去旅行有一个袋，咁可能出街有两个袋，翻工两个袋啦。譬如一啲出街有一个袋啫，即系喺唔同需要嘅时候个袋啫。 咁、佢又啱。 咁我唔系，譬如波鞋一对，高踭鞋一对嗰啲咁啫嘛。 唔系嗱，咁你都超过十对鞋啦，有冇啊？ 我冇啊。 你冇啊？ 我冇啊。 唔系女人嚟噶啦，已经 吓 阿华好伤心啊！娶咗佢咁耐先知，大部分嘅女人一定超过十对鞋。 货不对版， 货不对版。 我冇计过公踭鞋嘅。 点啊？呢位女士， 我常用嗰啲咯。 你哇！你再兜得快啲啊！ 你唔计屋企着嗰对拖鞋，我又 唔系咯。 咁公踭鞋我真系唔系成日着，咪做 show。 咁嗰对鞋系咪你噶？ 我摆喺度咋，真系。 咁你加埋几多对啊？ 多 过 十对嘅。 多过十对啊嘛。 咁你咧，嗱豪仔，你多唔多过十对啊？ 我好似 加埋篮球系打波嗰啲。 系啊系啦，如果咁计啦。 我就算系一二。 皮鞋喎。 数到嘅喎， 四五，好似十对内， 系啊， 系， 咁 冇过十对， 我都系十对松，可能十一对嘅 啫，我有四十对， 听唔听到啊？佢真系好严重过分噶， 买鞋系 佢真 系 好离谱 噶，因为冇一对鞋令到佢可以 有噶， 有 啲 有 啲系啊，外面又高少少，内入边又可以塞少少咁噶， 好明显明白佢个心态咩？ 我背有六 空虚寂寞， 我要买鞋嚟填补自己， 系啦。 系啦，咁然后啦， 我就嚟踩 roller 翻工 个袋啦。嗱呢个咧我有啊，超过二十件 T 恤， 我有啊有。 我觉得好多人唔止添啊。 其实因为而家啲衫 太平啦， 无 端端九啊九蚊一件咁样嗰啲啦， 99蚊有。我琴日咧帮个朋友买啊。90蚊两件啊！ 哇， 90蚊两件， 真系顶不过师奶 喎，真系。系啊，咁佢话咧，原来呢挺咧，佢当系呢个叫做咧，即系过度购物。 点会啊？20件。 系啊，嗱，跟住啦，你有冇每个礼拜至少买一啲冇需要嘅物品？每个礼拜 有。 但你点定义嗰啲叫冇需要？ 系咯，咩叫 嗱？我讲，我琴日去超级市场，明明话即系打风啊嘛，咁咪买定啲嘢咯。 边一打边度啦？ 系边度使要买八包薯片噶？咁我就啊，礼拜又上，个包又上，买咗八包薯片。 八包薯片啊！如果你有几多个人先， 佢 两 个人住一齐 狗。佢唔系啊，佢唔系噶，佢爱嚟摆嚟储粮噶。 系啦、哦，我咩都有即系有定存货嘅，我咩都会。 即系咁咯，佢买存货又唔算系啲咩啫，系咪啊？ 系 啊，要用噶嘛，因为 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觉得啊，你喺日常生活里边有冇好难落决定嘅呢一个问题， 即 系 选择困难症啦， 唔系话系即系其他地方 选择困难症啊， 我冇啊，我选择买咯，就系所以唔 唔系，如果唔系就系买嘢咧，譬如话 OK 工作啊 ，OK 嘅 去食嘢啊 ，OK 拣餐厅， 因为我怕慢同埋烦啊，所以我自己就唔可以咁， 所以 A 定 B， 我谂行 A 啊咁样咯， 系，因为佢话大部分嘅人咧会因为。咩原因呢？冇自尊心啦，空虚啦，组织能力有困难啦，即係讲嘢一嚿嚿咁样嗰啲啦，咁啊难落决定啦，即係哎呀死啦，咁究竟系买珍珠奶茶定系就咁奶茶好 呢？ 咁 我即係我自己想要就要㗎喇喎。即系， 所以都系话阿华想要就要， 想 做就做，敢爱敢做， 我可以， 大胆大胆真系。 即系我见 即系当我哋一家人嗰啲好好。 我即系见啲果汁，譬如西瓜汁咩汁咩汁，好多汁啦。 香蕉咯，仲有 啲咩汁？咁我就话橙汁就橙汁咯，咪攞个汁咯。 咦？你觉得好威喎？你话你觉得自己好似咧，我好似欧盟嗰啲咁样咧，话脱钩脱钩。 唔系，但系佢呢个真系有 橙汁就橙汁。 阿田有学习啊，佢平时咧佢去做食自助餐多啊，我要食呢啲。我要食嗰啲，我要食晒所 我有嘢咁样。 食自助餐先就系唔想拣嘢。 唔系， 但有啲嘢选择困难嘅话，就会谂噶咯。 食咩好啊？ 呢样有呢样，咁我应该拣咩啊？ 咁样嗰啲 咁 先啊。 调转应该系 一掌打埋佢嗰啲。 自助餐系要面对选择咯。 系 你一定要自己拣啦，你冇得问个 waiter 究竟点算好噶嘛？ 我隔篱嗰个咧就真系有呢个选择困难症嘅，成日都喺度谂，都系我哋去餐厅嘅，睇住个餐牌啦。 系啦，屋企好定去人哋屋企好啊？ 定系食蟹好咁样啦？跟住两个喺度睇嘅时候咧，当你隔篱嗰个咧，如果要做选择，用好多时间，系会令到自己快咗噶。 会啊，会啊， 会啊，猛啊嘛！自己你又未拣到，又未拣到咁点啊？ 我系咯， 好， 你系咩 啊？佢系选择困难咯， 你系慢一个，咁所以 Winnie 同你选择好多咯。 系啊，佢好快噶， 啱啊， 系啊， 系咯，所以 Winnie 系咪特别快咗添啊？仲因为你慢， 我系调转嘅，得个特别猛咗啫。 猛都系因为你咋？ 我成日觉得唔使咁慢慢嚟 ，OK 啊，系咪先行超市？ 咪 咯， 慢 慢 嚟同太慢有两件事嚟嘅。 我今日同佢行街买衫嘅时候咧，前日佢买完之后咧落嚟话：你得未啊？你我等咁耐嘅，我试紧对鞋啊！ 选择困难症啊！ 中感叹号，原本系郭富城，不过其实都唔系原唱， 系 日本嘅、 這個啊、 田园俊彦啊吓，佢个名叫雨在呼唤吓， 系啊，雨在度呼唤呼唤啊，不过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啊，已经咧天文台改发咗就系黄色暴雨警告，黄色暴雨警告咧已经改发咗啦吓， 系啦、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啦，雷暴警告去到1:30，山泥倾泻报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咧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同埋下昼班今日都系唔使翻学嘅。 所有嘅风球咧就已经除下噶啦，大家要留意住。 不过咧，老老实实啦，即系无论啲风球点除下咧，你听到阿 Didi 咧，一阵间都会同你讲一大抽啦，嗰啲 交通嘅消息啊， 交通咧，你都知道红雨黄雨点都好啦。而家路面都系恶劣嘅吓， 譬如见到网上面啦，我哋都有啲听众，譬如阿谦啦，就同我哋讲啊，往柴湾方向啊，东区走廊、筲箕湾段啊，条马路好似游泳池咁啊，影咗相噶，真系好严重啊！ 水泡水泡， 系啦，咁当然啦，仲有好多朋友咧都提到咧，阿曾志豪你好着重嘅篮球赛事嘅最新赛 果啦， 系啦系啦， 我成个 波 好 正， 好啦，都要多谢好多嘅听众啊，都喺网上面同我哋讲咗呢个风暴嘅时候啊，大家嗰个交通情况系点啊？ 好嘅，睇新闻啦，之后继续风。出发会人 低气压喺正午十二点，苗柏集结喺汕头西北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中国东南部，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会系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减弱，海有涌浪。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845点，升咗137点，成交金额41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2点，升咗92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药明生物新上市27.95，腾讯控股271.8升个二，长城汽车10.74跌咗2.8，中国平安52.2升7毫，融创中国15.56升1.88，盈富基金26.2升咗5仙，金沙中国37.2升1.5仙。吉利汽车15.04升咗2毫，中国恒大15.68跌6毫，恒生 H 股106.6升咗8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9.867，瑞士法郎8.043，澳元5.896，加元5.868，新西兰元5.637。欧元8.7272，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65。日经平均指数报19,905点，跌3点。港金报11,7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41美元，卖出1,26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喺港岛区噶，受水浸影响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道上桥位啦，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啦、下角道、干诺道中、干诺道西啦，东行去柴湾方向咧仍然系严重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啦，咁西隧啲车出唔切啦，咁影响到而家西区海底隧道咧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噶，车龙咧排到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啊，就是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对出啦。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噶。 就是香港仔隧道去湾仔啦，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啦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对出，咁受水浸影响，元朗嘅朗平路去定福花园方向，近住朗平村一带咧都系挤塞啦，咁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李景湾啊都系受水浸影响，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李景湾一带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较早前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出九龙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龙尾噶，咁最主要挤塞咧都系由于东区走廊啊个水浸影响啦，咁所以龙尾排到去西区海底隧道嘅出口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咁受坏车影响，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一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咧，由于受水浸影响，来回方向啊，成条坚尼地道咧都系间歇性挤塞。咁另外，轩尼斯道东行啦，去铜锣湾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力宝中心。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市超域道。咁另外，深水湾道同埋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咧，受水浸影响咧都系挤塞噶。咁而家浅水湾道嘅龙尾啦，排到去南山别墅；深水湾道嘅龙尾咧，排到去南丰道回旋处噶。咁都系嗰句啦，塞紧车嘅朋友冇办法，耐心忍耐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是 Kitty 崔洁彤，我做晨光最开心的就是可以介绍我的娱乐崔自由给大家吃，去到礼拜五的时候又可以跟大家一起煮下嘢食，这样我就很满足的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洁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只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燃烫着火花，随年月变化更显出功架。让美丽香港，新天光辉年华。让美丽香港，包括世界空间。让我们继续。 游生游生，你点睇云家族养阿仙奴呢单嘢咧？ 啊，游生游生，你同阿魔姐之间嘅合作系点样嘅咧？ 喂，游生游生游生， 游咩生啫？我姓袁噶嘛。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袁文杰， 手下留情。 爸爸，终于轮到你啦！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最难忘和爸爸的时刻就是一星期终于等到可以和他吃凤爪排骨饭和喝罗宋汤送面包。因为桂爸爸是一个警察来的，24小时轮班工作，所以我不是经常见到他的。虽然你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但是我都还是很喜欢吃凤爪排骨饭和喝罗宋汤送面包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2:12，今日我哋呢个司机大佬大家好咧，决定系要双线发展， 系啊，双线行车， 双线行车， 系啦，希望唔好路路都塞晒， 系啦，第一线咧就当然系啊，冇办法，一定要听下咧路面而家最新嘅情况咧， 系啦， 因为我哋即系都知道咧，天气就话咧，可能啲风球已经解除咗好多，啲雨势咧又话逐步降低咗啦， 系啦，而家都只系黄雨啫吓， 系啊，咁但系出边咧应该都系咧继续游得水啊嘛， 系，因为即系嗰啲水未去晒啦，仲有就系、是、啊，我听到一啲报交通咧都报到沙声都沙埋， 哇，好长噶啦，已经系即系又有唔同嘅即系挤塞嘅情况啦， 即系大家都忍耐下都明白，即系自己即系喺个路面上面咧塞紧车啦，就话点解会唔报咧？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真系报唔全港九新界咁犀利即系咁多区咁多条条都系街道，即系报唔晒 嘅， 系啦，咁啊即系最主要报嗰啲系好塞车条龙，你谂下头先嗰个咧，嗰度到咩柴湾嗰度咧，塞到。九龙油麻地啊， 系啊， 因为堵塞啊，即系 唔怕。就算我哋交通消息咧，唔可以咧报晒，因为太塞嘅关系，我哋可以有我哋嘅听众啊嘛。 系啊，大家打嚟讲下。 系啊，譬如我而家见到啦，冇报纸嘅即时新闻咧，就讲到呢条题，豪仔一定好有兴趣睇。 点啊点啊！ 公主道浸到大髀，真系浸到大髀啊！ 即系个公主浸到上大髀度。 诶、哎，你要听埋下一句。热妇女 哇， 涉水甩拖鞋 哦， 出真系几靓噶，你睇下系啊， 但系睇到你下边嗰度多啲喎，大佬啊， 睇到你下面嗰度，你讲咩啊？ 下面嗰段， 跟住睇翻上面，而家变咗 咩啊？咁你睇啦，你唔睇就算，我俾阿点睇啊？真系 上面又变咗写嗰度， 但系你谂下，连公主道咧都浸到上大髀嘅话，都几夸张 嘅， 跟住见到咧西环嗰边啦，好似个瀑布咁样啊，啲水咁样冲落嚟啊，所以我估咧，因为之前真系太大雨啊！啲水喉咧去水通道都几塞啊！咁如果大家咧见到有啲咩地方咧水浸情况好严重，或者交通好阻塞嘅话咧，欢迎你影张相啊，摆上网上面啊，我哋即刻咧同我哋所有咧风骚嘅听众分享啊！ 同埋咧，点解话落雨天咧容易有意外咧？除咗最老土嘅天雨路滑之外咧，我都发觉仲有个原因嘅，就系、是、因为嗰个水浸问题咧、 嗯。 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我都承认我都曳咗一下嘅、 嗯， 因为咧即系你本来双线即系行车啦，中间系条即系双白线咁样间开两条路啊嘛，点知咧你本来。挨住左手边嗰条路咧，你直情见到有个大西洋喺度出现咗啦！你真系见到条大西洋，佢争在咧，真系冇个浮台喺度噶咋？ 我明 白。咁你系唔够胆咧喺佢嗰度行过？咁咧我都真系冇办法啦，我都曳咗一下咧，我见到咧隔篱冇车咧，我都将自己架车咧有一半咧挤咗过去隔篱嗰条线度，尽量令到佢咧唔好即系喺嗰个大西洋度咧变咗渡轮咁样行过咯。咁但系唔少车咧，其实都系咁样做啊。咁、 嗯、 我知道咧，即系 嗱，喺安全情况下啦。 系啦，安全情况下，系啦、 啊。 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嗰度都容易会有机会发生意外嘅，即系因为你咁样，毕竟系 cut 咗一半出嚟第二条线啊嘛。跟住琴日咧，我又遇到一个情况咧，我翻去嘅时候都好大雨啦，已经啦，同埋塞车咧。咁咧翻去嗰条叫做三号干线嗰啲即系公路咧，佢咪有个好阔嘅地方系路肩嚟嘅。 系， 本来即系个路肩唔系叫你性感啊嘛，系咪先？ 我估到你会咁讲噶啦， 系咯， 面肩嚟之后有路肩嚟嘅， 系啦，佢点解俾条肩你嚟咧？ 仲要讲 咧？佢系爱嚟俾你，哎呀，轻松下啊嘛，做咩一落晒咁大雨啦？又大雨又路肩啊，系咪先？咁本来就 系 俾你啲车避一避嘅，咁但系咧塞晒，三四条线咧塞晒咧，咁跟住开头我都即系喺度忍住啦，大家都摁下摁下咁样啦。 点搞咧？系 见到咧，即系前面突然间有啲车冲出去个路肩嗰度， 抽头嘅咧， 系啦。咁跟住咧，開頭我同老婆講：，咦，有啲車行路肩喎、哦。跟住佢仲話：，通常係得一啲揾食車先會咁搏命，唔係喎，個私家車喎、哦。 咁私家车可能赶住翻屋企去厕所咧， 有边个唔赶啦？于是乎咧就忍唔住自己都抽头啦。哇！你呢头抽完之后咧，真系全部生抽老抽咧，全部出晒嚟啊！前面啲车咧系咁驶出嚟，系咁驶出嚟，结果咧其实危险啊！因为嗰条路咁样片出去路肩咧，佢就心急，佢又唔望你，因为你谂下咧，你向嗰边睇嘅话咧，即系要望左手边咧，司机右边咧有好多睇少咗两格。佢 cut 过嚟嘅时候咧，哇！争啲怼埋落我波度，佢行晒咁滞啦。 所以大雨啊嘛， 即系容易啊！即系我而家好明白点解落雨嘅时候咧，特别容易有呢啲问题咧。一系就避水潭，一系就有啲人咧即系打横行少少，即系咁样咧。所以好多噶，再加上佢本身水浸咧，你又车又慢咧， 系啊， 呢啲天灾人祸一齐出现 嘅。因为最避火即系避家火就系嗰个道后镜啊，嗰、那个即系咧湿晒雨咧又咁大雨咧，系能见到咧，即系 又蒙咗， 又蒙咗，因为你自己嗰只窗已经系湿啦。 嗰、那个鼻诶，嗰、那个叫多口镜又湿咧，双重湿咧，其实睇睇唔得清楚咧，大家真系要开翻一个中灯啊，即系开一格灯， 开一个钟好啦， 系啊，一格灯，即系我意思系，即系唔开大灯，开前一格个灯， 关咩事？ 咁好等人哋知道你有架车喺度嚟紧啊嘛。 其实你正常落雨都要开嘅，咁、所以咧，我哋呼吁大家可以打嚟咧，喺安全情况之下，话俾我哋听，家阵你塞成点，爆成点，喂，同埋都即系研究一下，究竟咧，譬如话就嚟嗱，就嚟放 lunch 啦， 系、 究竟点算？ 系啊， 出唔出啊 ？lunch 好啲，咁你可以嗌外卖啊嘛，都系嗰句啦。 嗱嗱，嗌外卖唔应该嘅， 又嚟啦！ 嗌外卖系唔应该嘅， 呢个又真系啊，咁大 系啊！琴日我俾我老婆谴责我啊，我话咁啲人嗌外卖咯，你真系嗌外卖噶？佢哋冇保险噶，你哋唔会俾贴士可危。咁但系个老细俾得佢买外卖，咁咪唔负责任咯？嗰啲人 即系咁咯， 黑鱼都走出嚟啊！嗰啲好惨，我得唔买外卖。 呢个我认同 Winnie 嗱，已经咧即刻有咧我哋嘅听众啦 ，Adrian 咧就将我头先讲啊西环个瀑布啊有几澎湃，但系嗰身嗰个唔系本身系一个瀑布嚟噶， 咩地区嘅？唔系咩地段噶？冇讲到 西环啊！我一阵间再 check 下大家，Adrian 就冇讲到。另外咧，Rick 啦，亦都将啊呢一个就系公主道啊浸到去水，浸水浸到去大髀嗰个新闻咧，摆咗上网上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系真睇个大髀。转头翻嚟开第二个题啊！而家呼吁大家可以讲俾我哋听，出边究竟湿成点？真系未来水世界。抱紧，给我一吻，寻觅满分一再苦等，让我最后做女找到身份，想去捉紧，逃避半生可有一吻，寻觅勇敢不再苦等，原来我最后坐于你不上。透过当后嘅反应，你对佢嘅反应，但后座嘅我仲未识得反省，咁想心嘅情景我仲要扮冷静，车厢环境已经系我嘅感情说明，我属于后座，属于永远后备，付出咗嘅感情问可以点收起，望住你同佢喺前面斗气，我喺后面若无其事低头扮睇手机，十分钟嘅车程变得无止境，前座越温馨，后座显得越冷清，反正我只系所谓朋友一名，暂停希望你吓自己暂时失明，望住车窗外不停后移嘅景色，脑海重复住你同我嘅经历，沦落到后备嘅角色，我觉得我称职可惜，心痛嘅感觉呢刻仲未平息，想去捉紧，期待抱紧，给我一吻，寻觅满分一再苦等，让我最后做女找到身份，想去捉紧，逃避半生可有一吻，寻觅勇敢不再苦等，原来我最后坐于你心知我嘅身份，只可以做好本分，默默守护你，已经成为本能，一早就知，冇办法讨你欢心，因为喺你心目中我冇可能满分。如果有需要，愿意为你牺牲，但偏偏连幻想都唔敢非分。我痛恨我自己唔够勇敢，终于你变成断了线嘅风筝。曾经想表白太多次，太多次都被自己嘅胆怯阻止，惊最后会失去呢个后备位置，所以宁愿有呢种关系维持。太多冇勇气问嘅问题留喺心中，你有冇曾经一刻为我心动？你有冇那么一刻被我感动？如果有，点解你仍然一直无动于衷？当你沉醉，你望住佢嘅注视，其实你有冇谂过我会介意？当你带住佢送俾你嘅戒指，再天真亦导致已经太迟。后边一直得我一个，我知你永远唔会傻。愿我车厢后座系我嘅后备座。See you from the back seat, love you from the back seat。让我将心痛埋藏喺心。想去捉紧，期待抱紧，给我一吻，寻觅满分一再苦等，让我最后做女找到身份。想去捉紧，逃避半生可有一吻，寻觅勇敢不再苦等，原来我最后坐于你不身。想去捉紧，期待抱紧，给我一吻，寻觅满分一再苦等，让我最后做女找到身份。 Backseat Lover Mastermind featuring 个 Jays 应该系 See All Star 里边嗰位成员嚟噶吓，咁后座呢个时候好紧要， 系 因为后座呢个时候就要提醒你要冷静啦，同埋如果你前面个司机瞓觉嘅话，后座要搣醒佢，后座乘客非常重要。咁我第二个题就想同大家讲下疲倦驾驶呢样嘢。嗱，话说琴日咧就有即系吓。本校呢即係梗係要拖下光线啦，即刻下话俾人哋听。哎呀，我哋母校呢获得一个国际发明大奖。咁咩嚟嘅呢？係一个手机 app 呢，就话可以侦测呢一个驾驶者 个疲劳状态。 嗯， 咁咩意思呢？咁佢就话啦，啊 ，OK， 呢个系统咧叫做 3S 啊，好正嘅咁样。咁咧佢就话有安全啊，即系驾驶啊，总之拯救你啊，有咁嘅意思啦。咁咧佢话啦，将呢个安装嘅 Apps 嘅手机咧摆你嘅座驾驶席前方。好啦，咁跟住点咧？咁你咪手机有镜头嘅， 系 咁咧个 App 咧就可以透过你手机嗰个前置镜头，唔系影你个样，系影你个样只眼。同埋头部嘅动作， 咁影嚟做咩？你平时揸紧车个头部可能即系你播紧歌都会喐下喐下噶咯，咁样 系啦。佢咁讲嘅，一旦发现如果你有疲劳迹象，可能譬如你眼睛嘅 抌落嚟啦， 眨嘅程度啊，我唔知可能系佢眨快咗定眨慢咗定点啦。咁、可能你个头系咪倾嚟倾去啊？即系前耳后歪咁样嗰啲东西咧， 即系钓紧鱼咁样。 系啦，佢话一旦咧透过你嘅眼同埋你个头部动作，发现你有疲劳迹象，咁点啊？ 即刻批桂花田把声出嚟。起身啊！ 系啦，唔知 咁样个娱乐嘅系咪？ 系啦，唔知佢有冇得俾你娱乐啊？佢就话咧， 有啦，可以点成提醒 佢？系啦，佢话可以发出声响提醒司机。咁咧，佢话啦，即系好似闹钟咁样。咁司机要点做咧？如果你要佢唔再嘈嘅话咧，你系要透过两个方法：一声控。 系， 即系要讲嘢， 即系同佢讲， 得啦得啦得啦， 醒咗啦， 醒咗啦， 唔好意思， 起身啦起身啦，哎呀，我眼屎咗咩咩眼啫嘛，一系就声控，一系咧就触碰，哇压埋玩噶，一系你掂佢，得啦掂佢，掂佢，笃笃笃笃笃， 唔好嘈啊， 揿熄个闹钟一样， 系啦，咁啊即系好似揿熄闹钟一样，咁咧佢话咧希望透过呢一个动作咧，就令到你如果疲劳嘅，提一提你。嗌翻醒你，咁啊，即系等你咧，就唔好因为眼瞓得滞咧，就会即系发生呢个意外。嗱，有冇效？一阵间再讲。但系咧，佢就 即系我眼细呢啲，唔知佢 check 唔 系啦。佢就话好抵嘅，佢话呢个系统非常咁低廉啊，智能手机你真系装好 app 就得噶啦。如果你每部手机你都有嗰个前置镜头咁啊，所以亦都唔需要又装个 webcam， 乜都唔使装。 咁即系话你要将不过将个电话咧就挤喺你个视线范围系咪啊？ 驾驶席，但系其实而家好多人都会将佢摆。嗰、那个架摆喺度噶啦嘛， 尤其是职业司机啦， 系啦，咁所以基本上系冇额外负担嘅，只系 download 个 app 啫，你咁都唔做啊，另计啦咁样。好啦，问题就系、是、咁究竟有冇用咧？ 即 究竟有冇可以帮唔帮到你咧？ 试行紧啊，定系推咗出嚟？ 而家咧佢有做到一啲嘅测试嘅，呢、這个系统咧已经揾过20个人咧去进行呢个测试噶啦。 咁20个人又有咩意见？ 准确度去到 85%， 即系真系 feel 到你眼瞓嘅。 系啊，即系啦，即系成功咗啦。并且咧，佢呢一个咧系得到第45届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之中嘅电脑科学组嘅组别得到优异金奖啊！而且咧已经喺美国申请咗个专利嘅添。即系嗱，你讲到呢一啲咧，好似呢啲数据又话俾大家知，几有说服力啊！ 系啊，但系点解咧？我会提出呢个疑问咧？琴日我听到有啲新闻特辑咧介绍呢一个即系发明攞奖嘅时候咧。就问啲长途车司机啊，职业车司机啦，哇，嗰啲司机好狠噶，第一句咧就话啦，唉、哎，鬼用咩？啊，点解冇用啊？你有冇试过眼瞓揸车啊？你眼瞓揸车嗰阵，你搣大髀拍自己块面都系眼瞓噶，除非你俾我停低瞓一觉啊。 系， 如果唔系有咩用啊？ 其实系嘅。 嗱，呢、這个咧你又唔能够话佢错。 唔系，尤其是职业司机，即系佢哋揸车嘅时间相对嚟讲更加长添。 但系咁样，但系当你中一下咧，其实你譬如一路揸紧车，你系好眼瞓，你系根本知道自己冇时间去休息嘅， 冇得俾你停低。 咁但系问题系，你真系嗰下中咧，你架车真系好自然就塞咗隔篱条线噶啦。 系。 咁所以呢一个提醒，我觉得系有需要。 即系佢等你， 虽然佢帮唔到你话补充翻嗰个睡眠质素， 系， 即系嗰个瞓觉嗰个精神，佢系提醒你，我觉得 OK 啊。 系啦，我认同。 佢而家咧就有两格嘅。即系咧，佢预防，即系咧，你由眼瞓到真系瞓着咗，嗰下咧就好危险噶嘛。佢、就希望 一下眼就 系啦，佢就希望喺你咧只系眼瞓，但系未去到瞓着之前咧提一提你。咁但系咧，我又明嗰个长途车司机嗰个意思系乜嘢，因为我都有呢个经验。首先眼瞓，其实自己知你唔使提，你根本就已经 feel 到自己，哇死啦！好容易眼瞓， 咁你通常会点做啊？即系开大啲个音乐啊，开埋声一齐唱啊，同人哋讲电话，你会点啊？试 过晒所有嘢， 试过晒。 其实我真系知道咧，呢个发明有佢嘅好处，但系咧亦都有佢局限系咩咧？嗌同佢用声控啦，或者触碰咧， 其实都唔会醒到㗎。 嗯。 即係嗰个唔会醒到呢，嗰个时候我试过我眼瞓到呢，我係咁拍自己块面啦，攞薄荷糖啦，香口胶嚟嚼啦，开大个冷气啦，吹到自己正一正啦，开到行晒嗰、那个即係支遮紧啊，真係即係打鼓啊，新年都嚟埋咁滞㗎啦。 冇师都真 冇师都嚟埋。你知唔知佢真係可以眼瞓到个地步呢，系冇帮助㗎。 喂，咁你都应该要停低架车㗎喇。 系啊，你知唔知 瞓到咁嘅地步 㗎。但你高速公路都停唔到嘛，即系唔通你即系挨路肩度咪仲危险？即系你感觉上咧，其实都系嘅， 都要噶。如果眼瞓到咁， 你知唔知真系？所以系好惨噶。我有啲体会到咧，嗰啲职业车司机你嗰种疲劳咧、嗯， 你都系间唔少，可能佢日日都系咁。 系啊，咁但系我又调转，你唔可以以为我有两面人。嗰、那个声控咧又真系有帮助，因为点解咧？我试过有一次眼瞓得好紧要嘅时候咧，电话响，咁我驳咗蓝牙嗰啲嘢咧，阿妈打嚟咧。你咁样同佢讲两句咧，其实冇意思，嗰句废话嚟嘅，就可能话：哦，系我翻我屋企啦，系啊，今晚唔食饭啦，拜拜。又冇嘢噶啦， 系啊，即系你分散咗个注意力噶嘛。但我净系有一个担心啫，我系支持有呢个发明，因为讲真成本低， 系啊系啊 ，why not？ 即系点解 冇嘢 啫？ 系冇错。 但我净系担心咧，会唔会有阵时反而依赖咗？诶、哎，唔怕啦，如果我中一中，佢会提我噶嘛。反而你都知道，即系道路上面呢啲交通意外，一秒就系发生就发生噶啦嘛。即系反而 依赖嘅， 又唔会依赖，又唔会依赖 啫嘛。 佢提你系啊， 你唔系话可以安心瞓啊嘛？唔系，佢话当你佢未喺你瞌眼之前。就提醒噶， 佢就测试住你个眼皮会唔会慢慢下垂，即系呢一啲咧，就作出一个提示同埋警告俾你嘅。 喺你瞌眼之前，我觉得系、OK。 你有冇试过咁样嘅？ 有好眼瞓，我真系嘅，一秒真系一秒。 你以为一秒？ 褪一褪咗去隔篱少少，咪好彩未越线啫。 咪有冇先兆咧？嗱，即系眼瞓嗰下，大家知啊，有冇先兆？ 有 打喊路。 唔系啊，因为你譬如你即系真系可以喺香港都可以揸好长途车。 系。 咁但系你知路面画面系冇转噶嘛？即系可能一条大直路咧，我就会再更加擘大啲只眼咯。 有冇做头先阿祖提嗰啲，譬如话即系搣下自己有冇做过嗰啲先？ 好似系你讲嘅，搣下自己。 唔系佢开头都有讲， 大家都有讲。 有冇做呢啲嘢？ 冇。 嗱，所以如果咁咧，可能呢个 app 对佢有啲帮助嘅、 嗯， 因为喺佢中下眼瞓嘅时候咧，突然间提你，喂，唔好瞓啦。 其实我都话，所以系有帮助，真系无妨去即系下载下嚟提醒自己，哇，安全好紧要啊。 系啊，嗱，所以第二个题咧，不如挤低喺度咧，同大家讲下咧，喂，呢个疲劳驾驶嘅问题咧， 你眼瞓嘅时候点处理？ 系啦，嗱，你听到呢个发明啦，佢嘅作用就喺你瞓之前提醒你，唔好瞓。你觉得有冇帮助？会唔会嗌得醒你嘅？ 会唔会有啲司机大佬你有更加好嘅方法可以提下我哋咁啊？打电话俾我哋啦，18723888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话：香港有人提出不同程度嘅自决、分离，以至到港独主张。喺呢啲重大嘅问题上，要防微杜渐，唔能够掉以轻心，要警惕任何渐进式将香港分离出去嘅主张。他以台独为例，指台独有前奏和变调，包括一国两府、主权不及台湾论和独台。梁振英强调，香港在主权问题上必须要立场鲜明，香港是国家一部分，中国对香港有主权，以及根据基本法规定的所有权力，任何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自治都是违反基本法。台湾时代力量和民进党多名立委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有份出席记者会的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说，不代表两地政党有结盟关系。他和另外两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和陈志全出席记者会，只是表达支持。罗冠聪说，台湾立法院有近60个连线，关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事务。成立连线是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人权事务和促进两地公民社会交流。罗冠聪认为，连线在回归20周年前夕成立，时间上并不敏感，连线不触及主权问题。几名立法会议员没有主张港独，对于被批评为台港独合流或者暗独，他认为是子虚乌有。 巴基斯坦内政部证实，较早时在当地遇害的两名中国人身份是传教士，并非较早时报道所指的教师。不过当局没有进一步说明两人是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绑架和杀害。两名遇害的中国公民分别是24和26岁。巴基斯坦内政部说，他们去年11月持商务签证入境，假装在俾路支省首府灰达向一名南韩人学习乌尔都语，但实际上是传教，违反签证条件。因应今次的事件，当局会审视中国公民申请签证的程序。金州勇士击败克里夫兰骑士，夺得今年 NBA 总冠军。勇士在第四场以129-120击败骑士，总场数4-1胜出，三年之内两度赢得总冠军。杜兰特独取39分，居里取得34分，骑士的勒邦詹士就取得全场最高的41分。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和今晚会是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减弱，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1: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41点，升133点，成交金额4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2点，升92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药明生物新上市27.95，腾讯控股271.8升咗个二，长城汽车10.74跌2.8，中国平安52.5升5.5，融创中国15.36系升咗1.68，盈富基金26.15冇起跌，吉利汽车14.98升1.4，金沙中国37.2升咗1.5，中国恒大15.7跌5.8，华夏沪深342.15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10。瑞士法郎0.97，澳元0.756，加元1.329，新西兰元0.723，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19,891点，跌咗17点。港金报11,7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32美元，卖出1,26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6月24日在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 一众二台 DJ、 偶像歌手、年轻运动员连同全场千多位中小学生一起推动抗毒力量，展现强者本色。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命名的由来有不少相传的故事， 较多人相信是同沉香树有关。200多年前，广东沿岸一条小渔村凭住生产和转运土沉香的港口而闻名于世。由于沉香树枝能够散发香气，而且又可以制成香料、木雕，甚至珍贵的中药材，所以各地对沉香的需求大增，导致非法在本港砍伐土沉香的情况经常都会发生。过度砍伐破坏了土沉香的生态环境，令它们近乎绝迹，所以它已经被列为备受保护的濒危植物。而最近市建局希望将沉香树从郊区带回市区，而为了妥善管理和保护沉香树，市建局计划编制树木登记册，登记每棵土沉香，记录它们的生长、健康、种植日期以及分布位置等等的资料。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基建故障吓，系、啊， 凡事都会有可能嘅。咁我哋就讲下最新嘅天气消息先啦吓。要提一提大家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啦。 系啦，咁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啊，雷暴警告咧去到1:30啦，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现正生效。 嗱，我哋就两条题啦，两个都可以打电话嚟嘅，你可以讲下而家路面嘅情况啦，琴日或者你今日咧翻放工嗰个交通嘅混乱，特别系而家啦，即系路路都塞咧，你嘅处境系点样？可以打嚟讲啊，8723888啦。咁又另外一个题咧，就系话喂，有个即系我哋浸会大学咧，就话发明咗一个即系叫做测试疲劳嘅一个 app 啊。咁就话咧，如果你有疲劳迹象咧，特别系眼啦，或者呢个头有啲即系异常嘅喐动咧，佢就会警告你，仲会提你，你就要用声控嘅方法咧，就即系先可以解除警报，希望咁样咧可以提神嘅。你嗰啲有冇用咧？同埋你以往嗰种疲劳经验里边咧，你系点样先系醒得翻嘅咧？ 系啊，最好啊！你有啲乜嘢嘅必杀技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大家都会有即系攰又要揸紧车嘅时间出现啊嘛，系咪？譬如如果咧你喺呢一个交通地方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因为受到水浸影响，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维园道上桥位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嘅，影响紧嘅咧包括有告士打道啦、下壳道啦、干诺道中、干诺道西东行去到柴湾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已经去到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嘅出口啦吓，即系如果你喺呢头附近嘅话咧，影到张相啊都可以，或者打个电话嚟同我哋报告一下嗰、那个交通情况究竟有几严重啊！ 我喺个面书咧睇到朋友啲相咧，佢话咁样点翻工啫，即系喺个巴士度。影咗出去咧，嗰條龍塞到咧，係即係轉彎咧，都要火車咁塞到咁樣。 但自己又上唔到車喎。 唔係，佢上到車，佢就係喺個塞車中啦。佢話咁樣點翻工啫？咁係 啊，呢度有一個 Jason 啊，佢擺咗張相，我開頭立下眼咧，我開頭以為港鐵嚟嘅，睇真啲，應該係大陸嘅。应该深圳， okay, 因为佢有换乘两个字 啦，但因为即系嗰个系统，我哋嗰啲设计都好似嘅，但系都夸张啦。因为其实即系大家都风雨同路喺嗰头咧，但佢系夸张到点样咧？佢系月台嚟噶嘛？咁咧月台有条楼梯咧，嗰条楼梯已经变成咗呢一个咧，即系黄泥瀑布咁样咯。啲水咧系咁喺咧，即系嗰个月台上方咧流到落地底嗰度咧，成条楼梯都系瀑布，浸到落成个大堂啊！嗰、那个月台位全部都系水嚟嘅，真系。 系啊 ，Jason 咧仲摆咗另外一张相啊，嗰张相咧都 系 讲紧 深圳嚟噶， 深圳嚟嘅 立交桥都哇浸到上车顶啦，已经。 哇，好犀利啊！真系嗰啲隧道位啊，其实咧更加容易会有呢个水浸嘅情况出现。 咁夸张，喂，嗰度直情可以玩奥运噶咯，已经。 奥运嘅咩环节啊？ 你话咧撑皮艇咯， 奥运冇撑皮艇。 有啊，有 龙舟噶，龙舟比赛啦， 即系玩龙舟都得啊！ 咁当然啦，我哋亦都要再一次咧，多谢我哋所有嘅听众啦，因为佢哋真系好锡阿豪仔嘅，系啊，因为知道佢好中意篮球比赛啦。其实豪仔已经尽量避开咧，唔睇嗰啲题噶啦。不过头先真系好好笑，阿田啊，你去咗厕所你睇唔到啊，新闻都有报道啊，所以咧豪仔戴住个 headphone。 你边知我头先真系想讲，我头先第一节我已经12点咧叫咗阿田过嚟 on panel， 我避一避出去厕所先。第二节12:30嘅时候，我啱啱只手想。阿田啊，佢走咗出去， 咁你冇办法避唔到啦。 孤立无援嘅时候， 吓阿黄思恒都讲嘅，哎呀，真系唔好意思。 其实我预咗，你知唔知啊？我实不相瞒，我话俾你听，我今日我只系避无可避，因为点解咧？正常佢攞咗冠军嘅话咧，有赛果咧，新闻系会报嘅。咁即系佢要报咧，我就避唔开啦。咁如果佢唔报嘅话， 咁即係代表佢攞唔到冠軍啦，即係話個賽果我都係會知啦。 Okay， 我實在太聰明啦，所以我知道我今天都係走唔甩㗎。 太聰明啦， 冇辦法啦，唔緊要，唔緊要，係啦嗱。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喂，使唔使咁多人祝賀啊？ 係啊，我最中意阿 Tammy 嗰、那個，因為 Tammy 咧佢就話咧 係 要係啦，嚟自加州啊，特別咧要話俾豪仔知啊，因為咧邊隊做冠軍啊，豪仔，我講得啦，講得啦嘛，係咪？ 勇士贏咗啦。 相信咧，同樣係粉絲嘅我同埋豪仔一樣咁高興啊！而 Tammy 個老公咧，而家開心到喺屋企跳緊脱衣舞噶。咁我相信 Tammy 你喺家姐應該都幾開心啊嚇。 係，OK OK。咁啊，頭先我又見到即係OK 公主道啊，全部都係哇喂，使唔使咁多啊？ 係啊，呢度阿 Ken Wong 咧就話啦，佢間公司咧就一定要掛咗八號風球先走得嘅，所以去到西鐵站咧，佢已經咧係好似著細碼衫咁啊，逼得好緊。係。琴日七點即係琴日五點半情況下。咁啊， 即系之前有个 Jimmy 咧，其实佢就喺早一轮嘅，因为咧即系当时仲系红雨啦，而家冇咗啦，而家黄雨嚟嘅， 黄雨都冇埋啦， 都冇埋啦， 系啊，冇埋啦。 之前系红雨嘅时候咧 ，Jimmy 就话啦，哎呀，中学生考完试都唔俾放学， 系啊， 除非有家长接，于是乎柴可夫司机要出动啦，咁样。 啊会啊，因为都系红紧雨啊嘛，当其时啊，咁啊， 阿 Suki 咧就话啦，嗱，每一次打八号风球咧，人人就好开心啦吓，哎，佢得早收工啦，不过佢就唔系啊，因为喺嗰个时候咧先至。要趁啊，仲有车搭嗰阵时就要赶住翻工，因为咧佢话佢做酒楼噶，十号风球都要开工噶。佢话琴日好彩啦，挂八号风球嗰阵时咧，并唔算太大雨啊，亦都唔使太辛苦咧，就抢到的士啊。咁样咧，所以你见到咧，其实有好多朋友打大风咧，一样都要努力工作。 哇，抢到的士就好啦， 你又似你 咩啊？ 嗰、那个 Oki 系嘛读， 系啊， 使唔使每分钟都 update 我啊？佢仲要将啲比数啦，系咁写出嚟啦。 系啊，佢写咗好多。 最屘仲要话曾志豪你唔理我，我就叫阿田代讲一声啦。咁样好有似啊，真系。唉，穿就穿咗啦，仲好啦。 OK， 好啊。阿 Bussa 就话啦，唉，琴日咧准备咧打风嗰阵啊，巴士咧固然之要等啦，的士站啊仲过分，所有的士都系冚晒旗噶，净系开窗问去边啊，去边啊近。嘅唔在啊，咁样塞车路段唔在啊， 哇讲到明噶， 系啊，即系近嘅唔在，塞车路段 可以收工噶咯，好似冇一个地方唔塞车咁 样。佢老婆咧想翻大埔嗰边，等咗成廿分钟先有的士，点知佢话条路塞，唔肯入。啊！佢话 唔肯入村嗰啲 系 嘛， 系锁车都唔开门，即系锁埋车唔俾佢上车啊！咁样，佢每逢大时大节咧，呢节日咧，大风日子都系咁噶。佢话啲的士咧，嗰啲恶劣行为走晒出嚟啊，又拣下，又拒载咁样，又唔计咪表收钱啊咁。 系喂，讲开咧，即系呢一个的士咧，我今日睇到有个朋友咧，佢话佢琴日走嘅时候咧，嗱、那个地嗰、那个地点咧，我记唔到，我搵唔翻佢个 post 咁佢咩意思咧？佢就话好夜啦，琴日佢应该唔知收两三。三点嗰啲咧，就搭嚟掹的，咁啊，你唔好理佢合法啦。总之呢个城市好多人都做啦，佢讲咗出嚟，佢话搭嚟掹的啦。咁咧，然后咧就话佢哋每个人都讲咗唔同嘅地点嘅。咁咧，点知咧佢话有一个外籍人士咧就带埋个 B 上车。咁我讲完个地点之后咧， 佢都坐嚟掹的啊， 系都要坐，咪冇的士都要坐噶啦咁样。佢话嗰个的士司机话咧，你落车唔载你咁样。 点解啊？ 点解咧？佢话我呢个地点我唔记得咗系港岛嗰头噶，唔知话佢去。 顺路。 成架车大家都系搭的士。 其实全部都系港岛嘅，佢系唔知讲紧话边度咩湾半岛定一个地段咁样咧， okay. 我搵唔翻出嚟。佢话佢唔载佢，咁跟住咧，唔记得啦。总之佢落车啦，咁跟住咧，佢哋八卦就问个司机话：司机点解你唔载佢嘅？佢话：喂，嗰条路咧唔顺路噶，如果咧要车埋佢去嗰个地点咧，会拖累你哋成车人嘅时间。咁跟住咧，反而嗰几个乘客咧，即系包括我 friend 在内就话：唔系，司机，根据我嘅路线图，其实你唔知点样兜，点样兜咧，都即系勉强都去到啊，同埋。我哋都唔问下我哋介唔介意，可能我哋 OK 咧。咁大雨喎、 啊， 琴日佢仲要带住个靓妹，佢话个外籍人士咧，佢话觉得嗰下心痛啲，但系后来佢哋都唔敢再出声，因为既然个司机有权赶佢走，应该你出多句声话， 系 咁、哎、你都走啦、 啊。 你咁唔想坐，你走啦咁样。即系如果你话咧的士，即系嗰种叫做挑选客人咧，佢估唔到连泥掹的。佢都会同你讲话，喂，如果你影响成车人嘅车程咧，佢竟然都会唔载你嘅，真系。因为七二三八八啊，喂，仲有冇啲咩路面最新嘅情况？同埋头先我哋讲嗰啲疲劳交通嘅即系提神方法，或者你觉得个 app 帮唔帮到你咧吓？都欢迎你打嚟讲下嘅。哎，你咁中意讲波经，如果你有兴趣打嚟同我讲啊，都 OK 噶，我都已经知道咗啦。 不完的勇气。你是不是不知道，在我心头的你，时光的痕迹让我疯狂着迷。那时候的爱情只想拥有着你，场面一光彩多么习惯你在我耳边笑，在我怀里任性。你是不是想知道，那些不懂珍惜浪费的真心，有没有人想起那时候我们忙着爱情的华丽，没想过成为彼此的唯一。 我喜欢这个歌手杜德伟，真的把声真的 是不是新歌 来 的， 是啊， 哦，正啊， 你在我的爱情里啊 Special Featuring B. Howard 啊，杜德伟 OK 电话号码1874388，那么陆陆续续都见到很多海洋生物奇观在我们的面书出现了，那么听一听听众电话，报一报最新现在出面究竟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他讲什么的呢。 Hello 你是哪位阿宝？ Hello 阿宝，阿宝宝记你好， 喂， 怎么你湿不湿，湿不湿立立啊，那里 我嗰度啊都好啫嘛，不过而家咧就好啲啦，因为我 咩低搭嚟啊，主持人 头先就出去沙田威尔斯嗰边咧，真系好犀利啲雨水， 系、okay. 咪 好似间晒水，好似揸紧快艇咁啊！ 哇，你有冇都着到小热裤啊、长靴咁样出去咧？要 啊，长靴都冇用啊，你去到湿但系大髀喎， 就是、长靴系咪胶嘅？ 我谂要着泳衣先得 。我期待见到阿宝记你着泳衣。 同泥水搭，同泥水玩游戏啊！ 咁点啊？而家你系翻工定点啊？已经系。 哦，冇啊！今日放大假。 哦，咁好哇！你又好彩、啊。 都唔系啊，妈咪复诊啊，所以车去出出入入啊，阿女又考试啊，又车出出入入啊，咁样咯。 哦，所以今日你啊，其实变咗系呢一个司机、 啊， 但系你变咗水上司机啦，而家。 系啊，冇错。 系。 咁啊，路面湿唔湿啊？ 路面啊， 沙田区 都 OK。 嗯， 你今日嘅行程，而家你系去到一半啦，定系完结咗噶啦？可以系、 完结咗啦，已经 系 好啦。 咁你总结你嘅战绩系点咧？你由几点出发噶？ 唔系你由三号风球啦、红雨啦，变咗冇风球啦，变黄雨啦，你经历咗几样嘢？ 系喎，你今日行 经历晒噶啦。 系你讲一次嚟听下，你几点出门吓？ 今朝因为知道惊我哋屯门下路咧，三圣嗰边咧。是会泥塞的，因 为 我小朋友就在那边哈罗那边塞塞车的嘛，所以就早了很多出门口的啦，早了就在学校等咯，但是那边就是因为早呢，所以就遇不到塞车。 咦，你读哈罗那间学校的 隔离隔离。 哦，都劲啊。Hello， 你是哪个啊？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高俊仁。 咁样嘅， 系啊！你今年几多岁啊？ 六岁半。 六岁半，你识唔识游水啊？ 识。 识啊！你而家同妈妈跳出去就游得噶啦。 冇泳衣游唔到啊！ 我哋而家唔系游紧水喎。 系啊！你哋而家做紧咩咧？ 塞紧车。 我哋喺车入边咯。 哦，出边好大雨喎、啊，系咪啊？ 系啊。 咁你要小心啊！知唔知道啊？ 你今日翻学校有冇湿湿啊？ 你咩对答嚟啊？ 今日喺学校好湿啊！有同学仲系洗头啊！ 洗头啊！ 今日唔系唔使翻学嘅咩？咁啊嗱， 放咗学咯，佢咪 哦，应该今朝都唔使翻学噶。 佢小学 今日要翻学啊！ 佢小学 今日要翻学， 小学就要啦。 OK， 系啊。咁而家咧，你有冇锡翻阿妈？阿妈今朝早好辛苦接你啊，送你。 知啊。 知啊。 系啊。今日佢哋啲老师都仲要喺学校门口担晒车嚟接啲小朋友入去，都真系食得好，即系食得赞赏咯。 系啊， 洗裤啊，湿晒身啊，咁都去接个小朋友咯。 因为都惊佢有意外噶嘛，系咪咁细个？ 咁、你有冇真系准备嗰啲后备底衫裤啊，俾小朋友噶？ 哦，有啊，架车嗰度有晒啲拖鞋啊，有晒啲校服啊咁咯。 哦，你下次准备多一套俾阿黄耀祖啊。佢就系冇带咁 样，我就系带咗毛巾同埋袜咋，唔够啊！而家对鞋都仲好湿啊，有冇多对拖鞋借嚟啊，小朋友？ 真系惨啊，真系。OK， 咁所以睇医生嗰度都睇完啦，系咪啊？咁医院今日状况点啊？急症室嗰度 系咯， 医院嗰度又系佢睇十一点嘅，不过咧就我哋好早九点几就出发，就去到啦，咁变咗就人哋未到就我哋可以。睇先咯。 哦 ，OK， 咁咪好咯。 系咪人数都系冇减少嘅嗬？即系就算咁。 冇嘅，都系占啊，即你人哋未到你睇先咁解。 哦 ，OK， 系啊，总之辛苦啦。大家都知道，其实家长咧，原来冇假放噶，唔使翻工， 最出动啊， 最出动啦、 啊。 多谢你，宝记啊，喂，小心咯，好唔好？多谢你 ，Thank you。 冇啊，头先。咪话想 讲 嗰个研究 系 有 哦系啊系啊， 你认你赞唔赞成啊？你 太丰富啦，我哋忘记系啊 系啊，点解啊？ 因为我其实自己咧出 duty 嘅，好多时咧夜晚拉完之后咧就放工揸车翻屋企噶嘛， 吓 咁咧就变咗就系、是我自己都发现就系、是要自己同自己讲嘢，唔好瞓啦，唔好瞓啦， 真系要 系啊，要自己提醒， 饮冻水咯。 系、啊，即系刺激一下自己咯，要 系啦。咁嗰一刻咧，你真系会醒啲嘅。 系， 因为屯门公路咧，遇啱塞车嘅即系撞车车祸嘅话咧，你就真系停咗喺度咧，就好眼瞓，超眼瞓嘅。 唔系你停喺度都好啊。 唔系啊，系前面塞车啊，所以要你停。 迫于无奈 啊，系啊系啊， 你咁样停低都好行啊，瞓咗、 啊啊啊啊。 你工作嗰个地方喺边度？要揸翻车去屯门啊，宝。 九龙咯， 九龙。 附近咯， 喺 旧 医院啊！ 哦，讲、哦、咗出嚟啦，小朋友真系唔会讲大话噶， 哦、知道噶啦。 喺楼下医院啊，喺、okay, 医院啦、啊，咁啊加油啦，你真系。 所以宝记都觉得，如果有一个咁样嘅提醒都好嘅， 都方便嘅。 Okay, 好啦， 你话埋俾我哋听喺边度可以有得 买 嘛？ 嗱，而家咧应该都仲喺呢个研发嘅阶段嘅啫。如果有嘅话咧，我相信啊，因为譬如美国啦，已经申请咗个专利啦，相信嚟紧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咧都会见到噶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呢个新嘅 app 啦。 系啊，如果有呢啲消息，我谂到时好多传媒我哋都会报道，好冇？多谢你电话， 好 嘅，拜拜。好，再听下位听众电话啦，1872388， 徐小姐 ，Hello， 喺度， 你好，徐小姐，点啊？ 冇啊， 讲 琴日好劳气咯，喺青衣城等的士， 系， 咁我琴日识公司。老板好好啦，俾我早走啦。咁我拎咗好多嘢啦，咁我冇带车喎。咁喺青衣城搭的士翻去某一笪地方，其实行去都行到20分钟嘅。咁但琴日拎咗好多嘢，个的士佬咧，我即系 call 的士啦。咁佢哋话要另外收多150蚊，我即系觉得佢哋好似抢钱咁样咯。 咁你由寻日咩钟数去 call 啊？8号风球未噶？ 五点钟咯。 就啱啱 即未嘅，5:40 先挂嘅， 系啊，5:40先挂噶嘛。 即未挂之前， 佢已经加大啦。 系啊系啊，咁、啊、我前同埋我前面有个女士，佢带住个我谂系读一年班啲细蚊仔咯。咁咧，佢哋拎住啲夹啦，又拎住个 B 车，上咗车俾个的士佬赶翻落车啊！几 咁啊？又系咁啊？ 因为都系拣下， 可能近啊，又系。 我唔知道啊，上次即系一到呢段打风季节咧，啲的士司机，我觉得佢哋冇良心咯。 唔系佢哋呢个时候就觉得用 钱 噶啦，风险 啊， 系 啊，你有风雨，佢有风险，跟住就要就有回报啦，咁样 讲。只可以讲啦，我谂每一个行业啊，都有好人同埋有害群之马。咁可能咁啱你琴日遇到嗰啲咧，就衰啲。咁我諗佢哋都唔会否认嘅。 係啦、啊、都惨呀， 真係。的士业界者都知。 係呀、啊、不过你諗下，你就係最需要喺呢啲时候搭的士㗎嘛。 係呀、啊、譬如嗱，我讲 佢就最需要嘅呢个时候就加你架。 係啦、啊、徐小姐，我讲到个例子俾你知呀，喺网上面呢，我哋有位听众呀，佢就话寻晚呢喺机场呀排大队，排緊嘅咩呢，都系排緊的士。又夜晚黑九点开始排呢，排三个钟头先至上到车呀。咁佢呢有讲到㗎，佢话呢有，如果你有一啲车喺度呢，你即刻上即刻走嘅话，咧加钱啦，加300蚊添啊！ 哇 ！G G 同我哋咁讲噶， 咁你唔同啊嘛？你过机场经过嗰条青青马大桥系好危险噶嘛？ 哦，咁即系有个危险咪，同埋嗰阵时亦都真系挂咗八号风球啦，咁 样系啊！即系话如果你喺呢啲风雨嘅飘摇日子，我哋都话咧送外卖都希望你俾多啲 tips 佢啊！ 哦，呢样当然我都会有做嘅。 不过调翻转，如果送外卖嗰个唔系问你攞 tips 而系话送外卖加100啦，嗱你又觉得佢抢钱噶啦，系咪先？ 良心咯，好似个丰台嗰几日咪好热嘅，咁我系叫外卖，即系我懒得煮饭，咁叫外卖咯。咁我系都俾多个价钱，即系同出边乘翻咁多 10% charge 咯。咁佢都话小姐唔使咁多，我话唔紧要啦，我话你哋咁辛苦又热又送嚟， 你啲好人咯。 咁、 我想问翻啦，你琴日最后咁点走咧？佢又要加你咁多钱？ 咁我 call 的士，佢就话要加100，跟住我咪 仲多添。 我咪喺的士站嗰度等咗半个钟头咯， 咁嗰度就冇嗰啲坐地起价啦，即系有车就上得啦。 系啊，不过啲态度好差咯，因为我个屋苑系可以驶到入去噶嘛。 系， 咁我琴日拎住啲嘢嘛，咁我叫佢驶埋入去咯。 系， 跟住话因为我哋个屋苑嗰度咧，佢又动咗个牌喎， 系 咩时租车位满咗啦，其实系可以入到去噶， 即 系 落下啫嘛， 系 咯，落下啫嘛， 系咯，咁佢点啊？ 咁佢劈低我喺。喺 站口 嗰度咯，行翻入去个大闸 口咯。 即系其实你最后都系湿晒咁样走翻入去咯。 系啊。 系，不过可能佢哋琴日都真系有面口唔好咧，佢系会觉得、哎呀咁难得我嘅车开得喐，岂有此理？廿分钟都唔使就已经落得车啦。 系短期嘅短 标咁样，系啊。OK， 好啦。 但系你咁样讲，你走多几转啊，你都赚翻啲钱啦、啊。因为琴日喺青衣城的士站咧，都 好多 人噶嘛。 其实周围都系、啊，个个都想要一架的士，但系个个都得唔到啊。 系啦、啊，唔好掹啦，起码都放到工，琴日都走得啦。 都安全系啦、 okay， 啊，多谢你电话。 好啦，拜 拜。 系、 okay， 啊，好中意网上面咧有位听众啊，佢同我分享噶，佢话咧吸湿脚嘅阿祖啊。即系只脚湿咗嘅， 有咩方法 教大家点样接一个纸拖鞋啊？可能大家都仲需要啊！食完 lunch 之后啊， 系喎， 纸拖鞋， 即系湿嘅，可能都要啲办法啊！我哋稍后即系教下大家可以。 跟住有人影到成条街咧，担晒五颜六色嘅遮咧，又被人誉为有似雨伞运动咁样。我谂你着雨褛都唔掂啊！而家 咁啊，真系希望而家个天气会好啲啦。 系啊，留意住我哋最新交通消息啊！听日再见， 拜 拜。 Bye bye